部分旅行社已经因应传统旅游旺季增聘人手。国土交通上，赤羽一家亦都承认这段期间有相当多预订，承诺增加对面临取消订单企业的补偿，将原先相当于旅费 35% 的补贴上调至 50%， 并且提供援助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个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7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4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3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0蚊，跌11蚊；小米集团29.55系升3.5；美团274.2跌8.4；阿里巴巴246蚊，跌5.6；京东集团306.4跌8.8；盈富基金26.4跌1.8；吉利汽车23.05升6毫；友邦保险89.65系跌3.5；建设银行5.74跌2仙；京东健康137.8升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23，瑞士法郎8.75，澳元5.831，加元6.077，新西兰元5.478，欧元9.417。每百日元兑港元7.4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4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7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70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56美元，卖出184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暂时只是收费广场一带比较多车啲。港岛路面呢，湾仔的装士敦道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装士敦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交界快线只俾电车行，咁啊嗰度比较多车啲嘅。九龙方面咧，油塘嘅崇信街有工程，崇信街近住里湾天下嗰段咧，来往方向都有局部封路措施嘅。咁啊，附近嘅四山街咧就有啲挤塞噶。新界港珠澳大桥咧仍然系有强风措施啊。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快中线车速限制就每小时降至80公里。慢线咧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咁如果系揸车经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嘅话咧，记得留意车速。西贡六尾村路就有工程嘅，咁啊六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交界嗰段咧有封路措施啦。现时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六尾村路嗰段就比较多车嘅。机场赤立角路有工程，由而家去到听朝早上嘅6点，赤立角路西行去航天城交汇处嘅支路系会临时封闭噶。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可以改行东荣路、机场路、机场南交汇处同埋畅联路嘅。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维园道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秀茂坪，荃湾维泉路维泉体育馆去石围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5:4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新加坡就为了鼓励病人去到及早求医，就一些被诊断患上呼吸道感染的民众可以获发诊治补贴。拿到诊治补贴之后，其实每个市民求诊的金额就只是需要10元新加坡纸，即是说是58元港纸到。所以就用一个咁平嘅价钱，各位市民就可以睇到医生，就是去睇关于一啲呼吸道症状嘅问题啦。至于医生亦都可以向一啲嘅呼吸道感染嘅患者就发出不多于5日嘅医生纸啊，同埋就要求患者就喺期间就系要留喺屋企，如果离开屋企就会视为罪行噶啦。除非啦，咁佢咧系做过检测而检测呈阴性啦，咁否则咧佢必须要喺医生纸期间就系留喺屋企嘅。另外啦，就系亦都咧系为一啲有急性呼吸道患者嘅一啲13岁或以上人士咧，就做呢个嘅病毒检测嘅。咁好啦，咁呢个就系香港同新加坡喺睇医生上面嘅分别啦。至于喺追踪方面啦，咁而家香港咧就要求一啲嘅高危处所啦，例如系娱乐场所同埋食肆咁样，装呢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啦。咁啊，鼓励大家喺入去呢啲嘅处所之前咧，就扫一扫呢个二维码。咁当有一啲确诊者嘅时候咧，就可以通知翻啦。咁但系咧，就新加坡嗰边又系点嘅咧？其实新加坡咧都系类似呢个嘅安心出行咁样嘅登记系统嘅，佢哋叫做咧访客登记系统。不过唔同嘅地方系咧，呢啲嘅系统咧就强制规定访客咧就系入呢啲嘅高危场所，例如酒店啊或者医疗机构嘅时候咧，必须要咧使用呢个嘅系统。咁同埋咧，新加坡亦都有新嘅一个唔同嘅一个追踪嘅应用程式啦。咁就系用咗蓝牙嘅技术，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嘅手机上面咧就装呢个嘅追踪应用程式啦。咁就用蓝牙嘅技术咧嚟到探测住咧身边嘅一啲手机用家。咁如果身边嘅人咧系出现咗确诊嘅话咧，咁咧就可以有卫生嘅部门咧去通知翻你咧去做一个嘅筛查啦。咁呢个咧就系抗疫方面咧，就系香港同埋新加坡嘅分别啦。大家又觉得点睇咧？会唔会香港都可以参考一下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咁至于经济方面啦，咁而家香港咧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就系打击咗经济啦。咁同埋咧失业率系推高啦。香港咧就系推出过咧系3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同埋咧系财政预算案，咁啊总共超过3000亿咧去到抗疫噶。咁其实咧就系当中咧都比较多嘅部分咧系一啲保就业嘅措施啦吓，咁同埋咧就系为各行各业咧提供现金嘅补贴啦。咁其实睇翻咧工资补贴呢样嘢咧，好多国家同埋地区咧都有做紧噶，譬如话系呢个嘅新西兰啊、日本啊等等咧，都有一啲嘅英国啊、法国等等咧，都系类似一啲嘅工资补贴噶。不过唔同嘅地方咧就系譬如新加坡咧就更加有咧系一啲嘅行业嘅重新分配啦，即系工作嘅重新分配啦，譬如话将航空业嘅人士咧就调配去到医护工作岗位啦，同埋咧帮一啲嘅中年嘅员工可能失业嘅人士咧系帮呢啲人咧去到就业噶。咁另外咧仲有啲消费券啦，譬如日本啦、新加坡啦、南韩同埋台湾咧都有向民众咧派发消费券或者系折扣券噶。咁香港又值唔值得参考一下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15日朝早9: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圣诞前政府会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注资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 去帮助受到社交距离措施影响得最深远，即系差唔多系要关闭处所，或者系好似食肆咁咧，系晚上冇晒生意嘅情形之下，呢啲企业咧，我哋会提供一个支援嘅。 10:00，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外科口罩，绝大部分嘅细菌同火粒过滤要求都达到基本保护效能1级水平要求，只有一款越南制造嘅口罩火粒过滤要求唔达标。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 可能同呢一只牌子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代理商喺个市场嗰度，有代理商就话俾我听，可能呢啲咧就系一啲比较我哋叫水货啦，平衡进口货啦。咁另外一个代理商咧，佢嗰个回应咧就系讲紧可能系假货添。 11:30，海关倒破一个涉及汇款公司同离岸公司嘅清洗黑钱集团，涉及可疑汇款达8亿8000万。 海关拘捕四人，冻结涉案公司户口同暂时吊销营运牌照。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高级监督胡伟军， 呢一间嘅离岸公司先后咧转介咗大量嘅客户咧俾呢个汇款公司嘅，大多数咧都系嚟自一啲空壳公司。嗰、那个汇款公司咧处理呢啲汇款嘅时候咧，我哋怀疑咧佢系刻意冇尽力去到做一啲客户嘅审查，以及咧就系去审核佢啲嘅汇款目的。 四点半，本港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9宗系本地个案，当中30宗感染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海外一啲嘅抗疫經驗啊！大家都覺得香港有冇啲咩可以學下海外嘅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專家，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陆生你好。 嗱，今次立法会个秘书处嘅报告咧，咁其中一个重点就睇翻新加坡嘅一啲抗疫策略啦。其中咧就话为咗鼓励求医咧，新加坡系为一啲呼吸道患者咧就提供诊治补贴啊，只需要10波子咧就可以睇到关于呼吸道感染嘅病啦。其实都可以，即系希望可以鼓励大家睇病啦。咁其实香港有冇得学咧呢、這个？ 我想到地方不同啦，其实香港因为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医生，同埋我哋一般嘅喺社区嘅普通科门诊亦都唔係特别平特别贵啦，咁同埋喺嗰个一啲政府嘅一啲嘅普通科门诊部呢，咁其实嗰个收费一般都係平嘅，咁同埋亦都有啲免费嘅检测呢各个方面。咁即係话你就算係真係减费呢都未必真係话係会喺呢方面有太大嘅作用啦。 另一个呢新加坡嘅政策呢就係话医生呢会向一啲呼吸病嘅呼吸道病嘅患者呢就发出医生纸啦。咁期间呢就唔能够出街呀，除非做咗检测阴性呢先可以出街呀。咁所以对于香港嚟讲呢都系呢个会系一个相当之严嘅政策啦。咁其实香港有冇需要去到呢一步呢？ 我想你嘅睇咩叫呼吸道病呢？呼吸道嘅病症係太过普遍，而好多嘅有病症嘅人都未必真係话去睇医生嘅。咁变咗呢啲咁嘅政策呢，如果你去到即係话咁后嗰边然后先采取呢，佢对整体防止嗰个疫情嗰个传播嘅功用其实就极之有限嘅。因为我哋所有呢啲嘅控制呢，其实一定是要比较上是能够覆盖到是好多啲初期病征唔明显嘅人。咁其实基本上呢控制呢个疫情呢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呢有唔同嘅经验啦。嗱，如果你话系讲緊一路都所谓舒缓政策嘅，或者嗰啲松弛有度嘅嗰啲嘅方法呢，咁其实就差唔多喺全球所有嘅啲嘅城市我哋见到都系话根本上都系唔成功嘅，因为可以话全军覆没㗎啦。咁其他嗰啲就系啲围堵式嘅政策嗰啲呢，咁其实都有啲比较成功嘅例子啦。嗰啲入面呢就系话比较上用嗰个措施会严谨啲，但基本上其实都系一样嘢嘅啫，就系话你是用不同的方法是将那个病毒那个的传播那道方面的速度减慢，而是在你能够做得到的地方呢是用个检测呢就是要快过去，然后将那个围堵政策将那个病源呢尽量都是在一个社区清除，然后才开始重启个经济啦。有啲地方就做到即係完全冇咗本地感染嘅，佢嘅經濟嗰個重啟就會好啲啦。咁但係有啲地方嘅其實佢係可能做到即係話唔係話太好嗰時候佢已經重啟呢，咁亦都有啲嘅地方有啲失敗嘅經驗啦。咁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失敗經驗啦，我哋開始重啟嗰陣時候因為有啲地方控制唔好啦，尤其啲輸入性嘅令到我哋唔能夠清除社區嘅源頭，重啟得太快放鬆太鬆嗰陣時候就今次見到呢個第四波爆發啦。咁其實呢啲咁嘅經驗呢，其實大家有一樣嘢，個病毒當然呢有一個所謂普遍性呢，就係話佢本身係一個係傳播力好強好快 同埋可能個病徵係唔明顯嘅，呢個就一個普遍啦。另一樣嘢就每度地方咧，佢疫情都有少少唔同，同埋亦都佢嗰個社會嘅結構啦，所有佢能夠用到嘅措施都有啲唔同啦。咁其實我哋睇其他地方經驗咧，就一定係要睇埋佢當地嘅所有嘅因素嘅背景，然後先睇下呢啲嘢我哋可唔可以係喺本地適應性用咧。引成硬套呢啲經驗咧，其實係一個比較上一個問題。咁其實我哋香港有一部分嘅防控措施入面，可能喺初期嗰陣時候嘅一啲嘅措施入面，都係比較上係冇係就本港嘅本身自己嘅特殊情況方面有一定嘅適應咧，而令到有啲措施根本上係冇辦法到位咧。 啊，就阿梁醫生啊，但係即係譬如近排見到啲嘅重症嘅個案咧，都可能喺一啲好短時間之內咧個病情就急轉直下噶。咁有啲人都擔心嚇，係咪可能嗰個患者未夠及時啊，去到就醫啊，咁所以令到佢嘅病症可能係變化得好快。咁其實而家香港咧就有呢個醫生嘅強制檢測令啦，咁同埋咧就如果係一啲嘅冇有薪假嘅市民確診嘅話咧，就可以攞到現金補貼啦。咁但係其實睇翻新加坡，可能做緊更加多嘢去到做一啲嘅圍堵嘅措施嘅。咁其實香港係咪可以再做多啲嘢，即係譬如軟硬兼施咁去鼓勵啲人去盡快求診咧？ 嗱，我諗呢個係檢測就一定係要盡快啦。求診嗰度咧，就當然啦，話你係病徵嘅比較上係。比如话严重啲嗰啲咧，又一定譬如都要尽快求诊啦。但呢个病咧，其实佢嗰个系恶化咧，系好急速恶化咧。其实系呢啲咁嘅病毒性嘅一啲嘅肺炎入边咧，个几常见嘅现象。其实因为咧，其实就引致我哋器官嗰个受损嘅主要因素咧，其实好多时唔系嗰只病毒本身嘅直接嘅效果。好多時候是因為我哋嘅身體咧嗰個免疫反應開始係觸發咗嗰陣時候咧，如果佢哋係唔受到一個控制咧，令到有一個好強烈一個炎症嘅反應嗰陣時候咧，就可能會令到我哋嘅器官入面咧係受損啦，而喺一個受損就觸發咗個惡性循環，亦都觸發咗其他嘅炎症反應咧，令佢不斷咁走下坡嘅。咁其實最典型咧就喺個病徵發咗，譬如一個禮拜之後咧，佢急轉直下。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其實初期嘅病徵唔明顯咧，或者唔察覺咧，但其實個病毒已喺身體入邊咧係已經大量複製緊，然後到即係話係身體嗰個免疫系統。開始有陸續有反應嗰陣時候咧，佢開始有啲病徵出現啦，但可能好短期內咧，佢都係會惡化嘅。當然咧，我哋亦都希望咧，所有入邊嗰啲，譬如話啲病徵，如果覺得係有啲比不尋常嘅病徵人咧，係應該一定係要盡早檢測啦。如果覺得個病情本身被病徵比較上係有惡化或者嚴重嗰啲咧，其實一定係要盡快即係話求醫啦。尤其是入邊咧。如果是覺得有氣促呢，如果你本身是一個譬如說是以前是一個譬如說是身體沒問題的，你是若覺得有氣促呢，其實氣促呢是一個比較後期一個的象徵來表示個病。如果你是明顯到譬如說覺得自己呢輕微的活動之下入面呢已經覺得譬如有啲氣促的時候呢，其實可能表示個肺呢已經是很大範圍到是受到損了。在咁嘅情形入面呢，其實應該盡早呢都去急症室嘅。因為呢啲咁嘅病人入面呢，可能入面呢可能喺一個短期內入面呢個病情可能會惡化。 梁醫生仲想問埋呢，就係關於追查同追蹤嗰方面啦。咁睇翻咧，新加坡咧都有類似香港安心出行呢個二維碼嘅一個進入場所嘅掃描系統啦。咁但係睇翻咧，新加坡嗰個嘅覆蓋範圍係更加闊啦。譬如話，除咗食肆同埋娛樂場所之外，仲有譬如教育機構啊、工作場所啊、商店啊、酒店、銀行等等都有。同埋咧，要求民眾咧強制用呢個嘅應用程式先至可以入場噶。你覺得香港有冇需要再擴大安心出行嗰個應用咧？ 嗱，我谂讲新加坡嘅疫情咧，其实佢哋同香港都有啲唔同。虽然佢话有好多嘅个案咧，但系佢哋其实个本地嗰个爆发咧，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一些的外佣那些的宿舍那裡啦。咁佢哋本身係其他社區一啲不明源頭嘅個案入面呢，係冇我哋香港滲透得咁緊要嘅。咁喺而家香港，我哋個當務之急呢，其實係點樣控制我哋自己嗰、那個即係話係深入咗社區嘅疫情。咁其實我哋要用嘅方法呢，其實一定係雙管齊下。一個呢就係、是、利用我哋譬如話啲社交距離措施，一方面大家盡量留喺屋企，減少不必要嘅社交接觸。另一樣嘢，我哋封咗所有啲嘅高危嘅傳播嘅一啲嘅渠道，令到嗰啲好多嘅其他個案呢俾我哋容易一啲能夠係揾得到，能夠追蹤嘅快速檢測到嘅，譬如喺屋企啦，或者居住環境附近，或者工作嘅附近嘅地方，或者少部分我哋唔能夠避免嘅社交接觸嘅場所呢，而令到我哋喺發現個案斬斷傳播鏈嘅速度要快得過嗰個喺個社區上面嗰、那個即係佢個傳播，我哋先有機會將個疫情控制落嚟。由於疫情已經係廣泛擴散到嗰個社區入面呢，我哋如果唔用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啊，或者大家盡量留屋企呢，係斬斷啲社區嘅隱性傳播呢，就算我哋用咗啲所謂軟件你做到點樣都好呢，其實入面呢佢個功效呢唔能夠全覆蓋呢啲咁隱性嘅傳播。所以下個階段我哋可以諗啦，但係喺呢個階段我諗始終都係大家盡量留屋企抗疫 比較好啲。好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大埔丰年楼一师单位外佣宿舍新增10宗相关确诊个案，他们曾经在单位居住或者短暂逗留，部分人沒有病徵，由於不肯定發病日期，當局要求11月15日起到訪單位兩個鐘的人士必須接受強制檢測。部分外佣已經返回僱主屋企，當局暫時找出33名緊密接觸者。彩雲村明麗樓新增一宗確診個案，累計有6名患者，涉及4個單位，其中一人同歌舞群组有关，当局亦都要求居民同逗留人士必须接受强制检测。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新增两人确诊，患者都是原有确诊住户的家人。警务处监管处处长林晓彤出席监警会会议的时候表示，警方對獄警最遲開放態度，認為亦都要等待社會有共識。他又說警方目前有超過10,000部隨身攝錄器材，已經可以給每名軍裝警員出勤的時候配備。警務處支援科處理總警司余偉傑就說，警員會在衝突場面、糾紛或者有人情緒激動的時候啟用攝錄器材，以助搜證和控制場面。警方又說會備存人員使用攝錄器材的記錄，片段一般保留31日。如果片段涉及刑事或者投訴警察個案，會另行保存。攝錄所得的片段會燒成光碟，不会存放在云端或者任何伺服器，警员亦都不能够删除已经摄录的片段。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报道指中共党员渗透到西方国家机构、大学和银行是潜在的间谍。发言人汪文斌说，有关说法是个别反华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歇斯底里、抹黑和污蔑，在邏輯上是荒謬，事實上根本站不住腳。汪文斌說，9200萬名中共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是中國現實國情，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世界謀和平光明磊落，國與國的交往應該遵循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尊重彼此制度和國情。 日本神奈川县座间市三年前造成九人死亡的杀人案，三十岁被告白石龙浩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死刑。案发在2017年10月，座间市一间公寓内发现八女一男尸体，年龄介乎15至26岁。警方调查之后拘捕白石龙浩，他承认透过社交媒体 Twitter 认识受害人，并且将他们杀害和肢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个星期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唔扎只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同埋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慢车的龙尾是接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涌多车，龙尾在北围。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因为之前是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现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比较多车，介乎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银禧花园这一段车龙有待消散。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意外啦，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系比较多车一啲。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荃湾惠泉路惠泉体育馆去石围角、葵涌路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5月23号，不能容忍。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没有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行为。 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归根到底，惩治是极少数。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嘅时间咧，就讨论紧香港嘅抗疫措施系点样咧？香港嘅抗疫表现点咧？同海外嘅经验比较又系点咧？咁各位听众有意见嘅话，都欢迎打嚟1872311，都讲下，譬如你知道一啲嘅海外经验，都欢迎大家同我哋一齐分享啦。嗱，讲翻咧就头先咧就系我哋都访问咗医学专家啦，咁都讲咗咧就系喺呢个嘅检测啦，同埋追踪方面咧，香港同埋新加坡嘅比较。咁但其实除咗呢个嘅医学上面、公共卫生上面嘅政策比较之外咧，经济咧都系值得大家去睇嘅。嗱，今次咧嘅立法会秘书处嘅报告咧，咁亦都系有比较到咧，咁啊香港同埋系海外嘅国家地区，咁一啲嘅经济方面嘅一啲政策嘅异同噶。嗱，香港咧就系推出过几轮嘅防疫抗疫措施啦，咁就系总共咧就花咗咧就超过3000亿元啦，咁当中咧就包括补贴啊，即系政府补贴雇主工资嘅计划就系补就业啦。嗱，其实咧就睇翻海外嘅啲经验咧，都有类似嘅一啲工资补贴嘅计划噶。例如系新西兰啦、日本啦、英国啦、法国啦、新加坡啦，都有类似嘅工资补贴计划。咁值得留意嘅系咧，新加坡咧，咁佢哋嘅工资补贴嘅政策咧，系延长至到2021年第一季嘅，出年第一季噶。咁而咧几轮嘅工资补贴咧，加埋所涉及嘅款项咧，系讲紧235亿新加坡元，即系讲紧咧1350亿港元噶。咁睇翻咧，香港两轮嘅补习要咧已经系完结咗啦，涉款咧就大概900亿，咁啊相比起新加坡嚟讲咧系少一啲咯噃。咁好啦，另一个嘅问题咧就关于系失业嘅问题啦。咁啊，即系新型肺炎都系打击全球嘅经济同埋就业啦。咁睇翻新加坡咧，都有一啲嘅鼓励就业嘅措施嘅。咁就系话咧，系会同雇主去到分担请新员工嘅开支，系为期1年啦。咁啊，涉款咧就大概系10亿新加坡元。咁佢哋呢个嘅帮助雇主请新员工嘅计划咧，咁就主要个对象咧就系40岁或者以上嘅中高龄就业人士啊。因为佢哋如果失业嘅话咧，都比较难揾工啦。咁而佢哋咧就系可以得到咧政府分担50%嘅薪金开支噶。咁就算咧40岁以下嘅人士嘅雇主咧，咁亦都咧系分到一啲政府嘅补贴嘅，不过就少啲，系25%噶。咁啊，比香港嚟讲咧，就好似冇一啲咁样嘅相对应嘅政策咧，可以睇得到啦。至於咧就係新型肺炎都打擊咧各個國家同地區嘅經濟啦，咁所以好多地方咧都推出一啲消費券啦，或者係一啲嘅折扣優惠嘅，譬如日本咁樣咧，係光顧食肆啊餐飲業嘅話咧，就有啲嘅儲分嘅制度啦。台灣咧就有呢個嘅振興3倍券嘅計劃，咁可以用1000蚊台幣咧就可以買到咧3000蚊新台幣咧，即係講緊以一買三嘅一個消費券嘅計劃啦。南韩都系噶，有8大类嘅消费嘅折扣券咧，可以用喺文化消闲同埋服务业等等啦。新加坡都有消费券啊，咁就话每名嘅新加坡公民咧，合资格嘅公民咧，可以攞到100蚊新加坡纸嘅消费券啊，咁可以用喺酒店度假啦，同埋咧就系买一啲嘅旅游景点嘅门票啦，同埋咧系参加本地嘅旅行团噶。咁香港咧都有啲嘅政党啊，吓一啲嘅团体咧，都曾经提出过消费券呢个嘅计划噶。咁唔知政府又会唔会考虑呢？好啦，大家对于香港嘅一啲公共卫生啊，同埋经济方面嘅抗疫措施有咩意见嘅？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请嚟经济学者，就系中大经济系副教授，亦都系咧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教授啊。庄教授你好， 系大家好。 嗱，睇翻咧，頭先都有引述到啦，咁啊，新加坡嘅補就業計劃啦，即係佢哋嘅工資補貼計劃咧，係涉款嘅金額係多過香港啦。時期咧，亦都去到出年嘅第一季啊。咁其實香港咧就係補就業兩期已經完咗啦。咁其實有冇需要加碼咧？ 嗱，我諗要睇翻嗰個各行各業嘅情況啦。有啲行業其實而家嗰個就業情況好咗嘅，咁當然都有啲行業比較差啲，尤其就係啲飲食業啊。咁我覺得可以集中嚇，譬如飲食業，因為政府呢啲措施令到佢哋即係唔可以經營生意嗰啲行業，即係就住呢啲行業即係俾一啲補助嘅金額，就唔需要全民去補助，因為始終而家經濟都有少少反彈嘅，而且亦都係之前用咗多錢，我相信政府嘅資源都唔多嘅。 咁所以就都要睇睇香港政府有幾多嘅財政嘅資源啦，可以再去做工資補貼係咪？ 要睇翻其他，即係除咗自己嘅資源之外咧，其實你睇翻美國，佢都冇錢嘅，都係引出嚟啫嘛。嚇、啊、咁，所以即係資源，我覺得係咪一定要用嗰個儲備去做咧？就唔一定嘅，即係最緊要睇下有冇咁需要咯嚇。 嗯，好啦，咁因为即系而家香港都关闭咗好多嘅场所啦，吓第四波嘅疫情底下咧，好多嘅营业嘅场所，譬如即系美容院啊，即系譬如健身啊、游戏机中心等等咧，都系即系关门啦。咁其实好多嘅而家即系政府就话去讨论紧咧，就第四轮啦嘅抗疫基金啊。咁其实系咪都需要为呢啲嘅行业啊，咁再去提供翻啲现金补贴咧？ 其實是要的，因為是政府即係勒令啊，特別的某些行業去停業啊嘛。咁其實你影響到佢哋個生計啦，同埋即係從業員嗰、那個即係、就是、就業嗰個情況。咁所以即係、就是、政府或者成個社會係應該適當地咧，即、就、係、是、補償翻一啲即係受到比較嚴重影響嗰啲行業嘅。 啊！但係即係今年嘅今年嘅睇到個開支咧，已經係關於抗疫嘅咧，已經超過3000亿啦嚇。咁亦都係今年預計呢個嘅嚟緊嘅財政預算案都係一個赤字嘅預算啦。咁其實仲有幾多彈藥可以派咧？香港 嗱，咁因為你之前嗰個彈藥即係派得比較多，同埋即係全民啊。如果你係淨係幫一啲即係受影響個行業，可能譬如卡拉 OK 啊，或者一啲娛樂場所啊，即係嗰人數。同埋個金額其實基本上唔係好多，可能幾億就可能已經係即係可以補貼到大部分工資嘅。咁你相對之前開支嗰几百亿其實係都唔係咁多錢咯。所以我覺得集中補貼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嚟㗎。 嗯，好啦，講翻就業方面啦，咁都今次見到立法會個報告咧，都講到話新加坡咧有一啲嘅津貼僱主去到請新員工嘅一啲補貼嘅，咁講緊就話咧，尤其是係40岁或以上嘅中高齡人士咧，如果僱主申請佢哋嘅話咧，就可以攞到50%嘅政府補貼薪金開支啊。咁睇翻香港咧，就冇一啲類似咁樣嘅計劃嘅，有冇需要做咧？ 香港本身其實。以前咧，我哋嗰個就業情況係即係相當之好嘅，咁亦都係因為個人口老化咧，勞動力唔係好足夠。咁但係我哋即係最緊而家係即係個情況就係邊啲行業失業嘅情況比較嚴重，你就即係補貼嗰啲行業啦。咁係咪需要用年齡嚟分咧？覺得又未必有咁嘅需要嘅。即係如果你咁樣補貼，即係跟翻年齡分咧，有個即係年齡歧視嗰個問題，我覺得係應該就翻嗰個行業嗰個情況嚇。 咁但睇返即係而家两轮嘅保就业就已经係完结咗啦，咁睇嚟同埋即係而家好多处所都要关门啦，咁所以可能嚟緊6.4%嗰个失业率有冇机会再推高，有咩方法可以压止呢个升势？ 其实我睇个经济呢就唔係淨係睇个失业率嘅，而且香港係比较外围嘅影响，我哋嘅经济最主要係即係两方面啦，金融同埋个转口贸易。咁其实你睇返过去呢几个月即係個轉口貿易咧，其實慢慢升翻上嚟嘅。咁而 GDP 咧，都相對第二季係上升，所以其實個餅咧個 GDP 其實大咗嘅。不過咧，某啲行業因為嗰、那個即係政策啊嗰啲即係關係咧，就要關門啦。咁所以你見到某啲行業個失業率特別高嘅，但係就唔代表成個香港經濟都唔好嘅。咁其實而家美國啊、歐洲啊、中國啊同埋即係香港咧，其實基本上都。經濟都係反彈緊嘅，咁失業都係集中喺一啲即係比較受影響嘅行業。咁你睇翻過去，譬如十月國泰都即係炒咗5000几6000人啦，但係個失業率都冇乜點上升，因為十月嗰陣時咧，那個餐廳嗰個營運比較好少少啊，咁嗰個失業率係大幅下降，就抵消咗國泰嗰個上升。咁今次咧，亦都可能會睇翻即係啲餐廳營運點樣啦，就唔一定係會即係上升嘅個失業率啦。 系嗱，睇翻咧，即系香港个数字啦。其实而家咧就大概系接近260000人失业啊，个失业率咧就系6.4%咧，就16年嘅高位嚟嘅。咁其中睇翻啲数据嘅即系分析咧，咁啊见到青年人啦吓，30岁留下嘅青年人，同埋45至60岁之间嘅人士咧，都系占咗各30几%嘅，32%同33%噶。咁呢啲人士其实即系其实喺呢、這个即系虽然教授你头先话个经济系反弹。咁但系呢啲人士可以点样帮助佢哋揾工咧？ 年青人嘅失业率一般嚟讲都系比全体嗰个市民系高啲嘅吓。咁呢个就唔单止系经济唔好，或者经济好嗰阵时都系差唔多系2倍到嘅，即系失业率。咁帮佢哋揾翻嗰个即系工作，就唔系净系靠政府个补贴嘅，要经济要正常运行。咁而家经济唔正常运行咧，其实好多。好大嘅原因都係政府好多政策係限制咗經濟嗰個活動啊，咁 一來即係如果政府可以即係盡量俾多啲經濟活動正常即係運行翻嘅，咁唔需要做好多補貼；二來咧，可唔可以適當地即係開翻個關咧？因為我哋唔開關咧，其實基本上唔係淨係影響香港嘅，譬如澳門都好受即係香港開關個影響，因為好多人嚟香港、澳門一齊去啦，唔係淨係去澳門做。如果香港係仲有即係十四日嗰個即係疫監嘅話咧，咁令到澳門個經濟會都會即係大受打擊嘅。咁所以最重要就係令到經濟自由翻，即係去翻嗰個正常嘅運行啦，就唔係話用咩錢、用幾多錢或者用一啲消費券去幫助個經濟嘅運行啊。 係你提到消費券咧，都想問埋啦，即係今次嘅立法會報告都提到好多地區都有消費券喎，香港值唔值得諗下？ 嗱，如果你啱啱疫情開始嗰陣時咧，我哋個出口大跌，我哋個金融又跌咗咧，嗰、那個時刻咧，你用消費券就有幫助。咁但係而家我哋經濟兩大支柱其實係反彈嘅，啊，再推消費券嘅，消費券你一定要有一個樣配合，就係你要俾佢消費到先得噶嘛。譬如我俾個餐廳券你，咁你餐廳都閂唔，我點去消費咧？啊，咁所以同一時間你要派消費券嘅同時咧，你都唔可以關閉嗰啲餐廳或者係一啲即係 shopping mall 噶。咁如果唔係嘅話，你俾消費券出去都冇用。 嗯，好啊，唔该晒庄教授，多谢你。 系，拜拜。 庄太亮教授咧就系中大嘅经济系副教授，亦都系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嘅常务所长嚟噶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继续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又就嚟到呢啲单身人士觉得自己特别单身嘅季节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通常咧，去到就系呢啲季节咧，单身嘅人咧就会感觉到特别饥渴啊，即系你特别想得到呢个爱情嘅滋润。咁我哋所讲嘅呢种饥渴咧，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我哋英文通常用一个形容词咧，就系 desperate，D E S P E R。A-T-E It's an adjective okay? Desperate 就是呢很饥渴的意思尤其是对于呢是渴望爱情方面的饥渴那我们例句可以说 Oh he's really desperate He's been single for many many months now And he's really desperate 那意思就是哇他都 dry 了几个月了现在就非常之饥渴了这样那呢就是这个意思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太过 desperate 啦。呢排如果大家系 single 嘅话，就尽快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啦。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台电视三十日历史二三事之楚汉， 持续四年的楚汉之争，终于到了决一高下的时刻。无路可退的项羽率军列阵，决定在垓下硬撼刘邦，英雄末路，美人殉情。究竟西楚霸王项羽能否好似巨鹿同彭城之战咁以寡敌众，再创奇迹呢？历史二三事，楚汉之霸王别姬，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讲紧嘅咧就系香港嘅抗疫政策，同一啲海外国家地区嘅一啲比较吓。咁啊，讲咗好多咧关于新加坡嘅公共卫生同埋经济方面嘅措施啦。咁都请嚟一位咧熟悉新加坡嘅朋友咧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嘅硕士邝建明喺度啊，邝建明你好。 你好。 首先咧，就系我哋都讲咗好耐咧，就系比较翻香港同新加坡嘅抗疫政策啦。你自己点睇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吓，你自己都系熟悉两边嘅情况吓。 我谂可以有几点分别去讲嘅。第一点就系、是，即系其实香港同新加坡嘅管治模式系会比较唔一样。即系香港从来都系比较自下而上，社会会比较有自主性咁去處理嘅社會事務，咁但係新加坡就會比較家庭式管治，好多嘢都係由精英政府嘅精英去帶頭去做。咁所以即係喺疫情期間呢個 contrast 都係明顯大嘅。譬如喺即係最初疫情初期嘅時候，新加坡政府話啊，其實係唔使點樣戴口罩啊，因為對防止疫情都唔係太大幫助。 咁但係到後屘發現新加坡疫情一學一百多個收縮嘅時候咧，咁新加坡政府咧就要即係好急住要學翻香港啲用口罩嘅方法，即係譬如 Hong Kong mask 嘅嗰種形式，去令到群眾可以喺短時間得到口罩，可以即係作為其中一個對應疫情嘅一個方法。咁香港好早就即係社會因為恐慌唔信任政府，咁所以好早就已經有一堆自下而上嘅對應疫情嘅方法。咁第二就係、是、即係而家政府或者官方會好鍾意講嘅就是、啊，而家要對應疫情嘅話，係咪應該要增加一啲 app 啊，或者去加強對社會患者或者潛在患者嘅追蹤，咁先可以防止疫情咧？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新加坡嘅抗疫經驗咧，佢唔單止就係講 tracing， 佢都有講比較宏觀嘅一個經濟嘅範疇。咁喺呢方面，香港係比較順勢嘅，即係喺年初嘅時候，新加坡政府已經好清楚地意識到疫情唔單止係病毒傳播嘅問題，都係一個經濟嘅問題。咁所以都追加咗一啲預算案。咁早喺年初，新加坡政府已經花咗 GDP 超過 10% 嘅錢去資助各項企業、各個範疇嘅企業，而當時嘅香港政府咧所用嘅金額只不過係 GDP 低過 5%， 咁所以即係呢兩個範疇都可以見到香港同新加坡對疫情嘅經驗係都有幾大出入。 系嗱，头先你讲到话即系追踪啦、tracing 嗰方面啦，咁其实头先都有介绍到咧，咁新加坡咧要需要咧民众进入啲处所咧，就必须要咧就使用嗰个嘅登记系统噶，咁即系一个强制性嘅做法啦。咁但系喺香港嚟讲，而家系未有强制嘅一个措施啦。咁但系咧就已经引嚟好多嘅市民咧去到即系质疑佢哋嘅个人资料会唔会系被不当咁去使用啊？又或者系即系对于好多私隱方面的一些的憂慮，你自己熟悉新加坡，其實新加坡人有沒有一些同樣的憂慮呢？他們是否都信任這個訪客登記系統呢？ 新加坡一定會有些社會人士會都會擔心這個私隱的問題，但是即首先個 app 最初推出的時候裝不裝這個問題，政府是交由民眾自己決定，還有即香港和新加坡現在的政治脈絡是會比較不一樣，就算在疫情都是這樣。那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新加坡政府去抗疫的措施不單止是一個追蹤 app， 那封關的措施它真的還有比較徹底，即譬如在疫症傳播初期，那中國或者韓國的疫情爆得比較嚴重的時候，那新加坡政府很早已經說中國或者韓國的旅客是不能夠進入這個新加坡，或者隔離措施會做得比較嚴謹。但 是香港到現在這一刻，無論是即第幾波都好，你會見到一開始的時候都是一個入境的案例，然後先到這個本土的傳播，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而去到現在你見到外國和中國旅客的隔離措施其實都是有分別，所以在這種情況差別底下，香港民眾再加上國安法的一種白色氛圍底下，即對私隱那種安全的憂慮明顯是會容易比新加坡高的。 是，咁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譬如新加坡係即係都比較去到一啲爽快或者強硬嘅一啲措施啦。咁經濟方面又點樣咧？因為即係見到即係頭先都簡介過啦。咁新加坡喺一啲嘅工資補貼嘅方面啊，以至到幫助僱主去請新員工咧，都願意去花錢啊，甚至花得比香港更加多添啊。咁其實睇翻即係新加坡喺財政嗰方面嘅負擔，喺今次抗疫方面係咪都付出咗好多？ 頭先有大概講啦，就係即係新加坡政府都花咗超過 GDP 11% 嘅金額去資助啲企業。咁而其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嘅案例，就係新加坡政府其實都有通過一個特別嘅法案，就係要確保啲租户唔會因為疫情經濟困難，譬如佢有兩三個月交唔到租就被逼遷。咁個法案當然有日落條款嘅，但係佢就確保至少可以在未來之後個租戶先可以慢慢攤翻去還翻呢啲嘅租金，咁就確保啲小租戶仲可以繼續做生意。 係。好啦，另一個咧，即係大家講起新加坡都會聯想到咧，就係本身咧香港同埋新加坡已經達成咗旅遊氣泡嘅一啲共識啦。咁但係就因為香港咧就出現第四波嘅疫情咧，咁呢個旅遊氣泡咧都要去押後咧先至推行啦。咁其實咧，你都有冇留意到新加坡嗰個嘅輿論點樣去討論呢個嘅事件咧？ 新加坡更值得注意，即係喺呢個旅遊氣泡嘅案例更值得注意，即係新加坡政府係從頭到尾都係非常重視經濟，尤其是喺台灣個案例，其實佢係即係單方面去容許台灣嘅旅客可以入去新加坡。咁呢個氣泡係即係推得好積極嘅，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嚟睇，咁點解要咁咧？因為即係新加坡政府成日都會認為新加坡係即係要有全球嘅樞紐，要同呢個全球連接得好緊密，咁佢先可以有好好嘅經濟發展。咁一般民眾都係會好 buy 呢種講法。 系，咁但系即系因为今次香港爆发咗第四波嘅疫情啦，咁所以呢啲嘅计划都要押后啦，咁所以就睇嚟咧，新加坡咧都要呢个旅游气泡咧，就可能要揾其他嘅地区咧去到讨论啦，系咪啊？ 系， 好啊，好啊，唔该晒邝建明，多谢你吓。邝建明咧就系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嘅硕士嚟噶。咁我哋自由风第一节嘅嚟到呢度啦，咁啊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去到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附近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就出入方向都开始繁忙啦，咁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咁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咧，现时就比较多车，咁龙尾去到东山台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246跌咗5.6，京东集团306.4跌8.8，盈富基金26.4系跌咗1.8，吉利汽车$23.05升6毫，友邦保险89.65跌咗3.5，建设银行5.74跌2仙，京东健康137.8升咗6.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WT 集团、丝路物流控股、节能元件、亚东集团同埋胜利管道。五大跌幅股份是艾石控股、神通机械人教育、古兜控股、宝联控股和普惠中金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5，人民币6.54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兑美元0.75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港金系报$17,030，比上日收市升咗$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4.71美元，卖出价系184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接近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后车少啦，律伦街嗰段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是慢车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的，

不過咧，亦都有啲嘅建制派人士咧，就係、是、都同啲報、啲傳媒講咧，就話啊，都唔使諗咁多嘅，咁純粹都好可能係領導人嘅時間問題啫咁。咁但係咧，就即係睇翻，譬如今朝早林鄭月娥啦，都俾人去到問到呢個問題啦。咁佢就話，實質嘅安排咧係中央決定咗。先至通知行政長官，咁行政長官咧就上去北京度述职，咁暫時咧就冇咩資料可以向大家公布咁。咁不過睇翻咧，即係近期咧，如果真係話中央因為即係不滿啊，特區政府抗疫嗰個表現，甚至話要押後呢個嘅述职嘅日期咧，咁都見到咧，即係近排好多嘅建制派人士咧。都對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很大力地去批評，即是很多建制派人士的專欄作家撰文就批評特區政府，到了即最近這個衛健委國家衛健委的一位專家成員曾光都接受廣州日報的訪問的時候，都形容香港的措施是未落實得到很到位。咁我咁多嘅批评之下，又见到咧只述职咧无期啦，点样睇咧？陈志健， 首先呢，谣言系好难去评论嘅，但谣言可以睇到究竟一个社会对领导有冇信心。大家可以睇下澳门啦，其实澳门嗰边都有特区，澳门嗰边嘅行政长官都差唔多，应该都够钟述职嘅。目前嚟讲，澳门嗰边都应该未有任何 消息出嚟。 但澳门社会有冇，或者系香港社会有冇去估澳门特首，去估下澳门发生咩事咧？咁应该暂时未有嘅。当然啦，我哋都关心香港多啲嘅。但明显地，香港社会就敏感啲嘅。当任何风吹草动咧，又关系到特首咧，都好多呢啲嘅揣测出咗嚟。尤其是好多揣测或者系分析，系未必有消息来源，或者未必可以確切地話到俾大家知道究竟佢哋奠基於乜嘢嘅資料去分析翻嚟，但個現象就係流言四起，風吹草動都好多嘅揣測，同澳門嗰邊比咧又真係唔一樣，咁邊穩定啲咧都好明顯。 咁咧但當然啦，即係如果因為純粹因為疫情嘅關係去影響述職嘅日期咧。就好似真係講唔通啦，因為即係澳門多個月嚟咧都冇新增確診啊，咁即係維持喺比較低嘅累計嘅水平啦。咁如果係因為即係疫情嘅關係而咧就係壓後香港嘅述職，咁理論上即係澳門嘅特首咧就應該有得述職先係噶。咁但係而家澳門嘅特首咧都冇一個述職嘅時間表喎。咁但係睇翻即係近排真係有好多人咧去到批評翻香港政府嘅抗疫嘅表現啦。咁有多係嚟自建制派嘅人士添。咁都數翻咧近期，譬如有批評過特區政府嘅咧，有前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啦嚇。咁佢係講到話即係香港咧係嘅阿特首林鄭月娥咧，咁就係一個政務官思維，咁仲要話咧如果要咁樣嘅情況之下去到北京述職，咁樣嘅香港特首咁樣去抗疫，如果佢嘅隨行人員不幸中招啊，隨時咧連累埋中央領導同埋北京官員添嘅噃，咁亦都有咧就係另一位嘅專欄作家啦，屈永賢啦，都講到話咧，即係而家嗰個入境系統咧係呢個千瘡百孔啊，又講到話咧即係話自己咧係割席啦嚇，唔認自己係建制派啦，因為咧即係講到話而家香港嘅即係抗疫工作咧都係話係施政者無能啊，當權者無能施政咁講嚇，咁的確批評咧好尖鋭，特別係嚟自建制派添嚇。亦都有人即系联系埋即系述职与疫情嘅问题啊，联系埋一齐嚟讲添。 如果将个画面拉阔啲睇咧，又真系唔止述职事嘅。咁仲一单事件去理解啊。其实民主派都喺议会、立法会个层面咧，都算几乎绝迹晒噶啦。咁以往当社会发生争拗啦，建制派或者系非民主派啦，或者系非本土派就会用民主派、本土派喺度所谓嘅搞事咧，去做一个理由嘅。咁依家个议会冇咗啦，政治能量低咗啦，咁都几有趣嘅现象就系，似乎以前我哋理解嘅建制派里边咧，就多咗唔同嘅声音。咁尤其是系针对特区政府嘅声音。咁所以都有一个几有趣嘅现象嘅，当冇咗一个主要矛盾嘅对象咧。內部矛盾通常都會浮現，咁所以都幾有趣嘅。 好啦，專家咧，內地嘅專家亦都嘅批評係有喺度噶。頭先都講啦，衛健委嘅專家曾光咧，咁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就批評香港嘅措施未落實得好到位之餘咧。亦都講咗一句啊，就因為咧香港同深圳之間嘅人員往來比較頻繁嚇，咁所以咧深圳嘅疫情防控壓力亦都會比較大。 咁呢个咧就唔单止系香港嘅防疫措施做得好唔好嘅问题啦。而家咧专家，内地嘅专家系讲紧香港做得唔好，深圳嘅疫情防控压力都大咗啊。咁所以咧，会唔会真系从内地嘅角度嚟睇，香港做得唔好，其实就真系？即係衰啲講，即係俗啲講嘅陀衰家，即係會唔會係令到即係內地都會有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咧，其實都可能不滿特區政府嘅表現咧。 其實要理解呢個講法咧，嗰、那個意義係要從歷史去睇嘅。香港之所以有一國兩制，以往係有制度或者文化某種嘅不同啦，就算唔係優越性嚟講啦，尤其喺沙士嗰陣時，香港醫護人員嘅專業表現贏得世界好多掌聲。再早年嘅禽流感，雖然好多嘅爭議，但香港咧不斷將啲家禽殺曬咧，係成為一啲世界公共衛生經典案例嘅係。又或者係去到後期嘅好多香港嘅專家喺國際衛生、公共衛生嘅呢個領域咧，都幾有名氣。所以香港呢個城市往往喺公共衛生度咧，以往嚟講咧係一個幾唔錯嘅社會嘅。咁呢啲古仔如果成立，或者最少係成個內地都相信咧，就係將呢種香港喺公共衛生上面比較做得都 OK 嘅概念咧，係扭轉咗。OK 嚇，咁睇翻呢個疫情啊，一開始喺今年年頭咧，其實係驚北方有病人嚟噶嘛，到而家調翻轉頭係香港驚香港有病人北上，俗稱陀水家，個文化意係扭轉咗嘅，真係。 大家又点睇咧？系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啊，陈勇啊。陈勇你好， 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陈勇啊，你好啊，我都见你接受咗传媒访问咧，都系谂怀疑紧咧，即系疫情啊，会唔会系述职咧就未有成行嘅一个重要嘅因素啊？点解咁讲咧？ 其實呢個咧都係好合理嘅，因為你見到就算之前我哋喺北京開兩會，每一年開兩會嘅時間咧，以前咪試過，譬如話雲南啊或者新疆有一啲恐怖襲擊事件嘅時候咧，當地嘅主要官員，譬如書記啊、省長啊、自治區嘅主席咧，佢哋就算開緊會，都要第一時間翻去自己嘅核區咧去處理嘅。咁呢一啲情況就話，任何情況之下，你自己所屬嘅地區有重大嘅呢啲事件嘅時候，佢嘅核心領導層number one number two 啊，都要堅守自己嘅位置。呢個大家都係全部都係咁做嘅。就算有啲外訪嘅國家領導人，一遇到情況咧，第一時間提前翻去咧去處理噶嘛。咁你堅守自己嘅崗位，呢個係重中之重。就係你見到而家嘅國家領導人咧，係將人命擺喺最優先嘅位置，包括你見到武漢啊、湖北等等之類。所以呢一個咧，就算係嚴嘅話咧，都係非常之合情合理嘅，亦都係即係將你重要嘅工作擺前啲為首位啦。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合理嘅做法咯。其實 你咁講咧，係咪即係話其實中央覺得香港嘅疫情問題咧已經去到一個好嚴重嘅地步，需要特首咧必须要留喺度，即係幾日都行唔開，必须要留喺香港去到處理嘅一個地步咧。 其實客觀嚟講咧，地球村咁細啦，即係咁密切，有兩個極端嘅例子嘅，一個係美國，即係特朗普總統帶領啦，一個係我哋自己國家習主席帶領啦。你見到喺對抗疫情呢方面咧，係兩個經典嚟嘅。香港咧，其實我哋係更加接近自己國家嗰個成效，即係亞洲地區比起歐美咧，其實我哋做得唔錯嘅。不過我哋希望做得更加好，而且就算任何一個人因為咁樣而即係傷亡咧，大家都唔想見到嘅。所以我哋比起內地嚟講，我哋有不足啦，仲可以再做得好啲。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一比較之下，澳門啊、內地嚟講，我哋係面對嘅疫情反彈咧壓力大嘅，再加埋其實我哋都係輸入嘅受害者嚟噶嘛，無論歐美啊或者係印度啊、尼泊爾等等呢方面嘅個案咧，係輸入嚟香港，而且嚟緊嘅聖誕係一個大嘅，大家都係公認嘅，有一個大嘅防範嘅一個高峰。如果咁嘅時候，聖誕之前呢段時間，其實我哋自己都認為啊係重中之重，喺呢個時候咧。特首啊，同埋主要嘅問責團隊咧，緊守自己崗位，大家全力去防範聖誕嘅爆發咧，係重中之重咯。所以如果咁嘅時候，應該所有人即係相關嘅，都應該戰時嘅機制，包括今日好多社評都講嘅，係啟動戰時嘅機制，好似打仗咁樣，全天候24小時去緊守死守緊防嘅時候咧，先至有機會 避免再三位数字嘅爆发咯。 嗯，系陈志杰同 阿陈勇啊，头先我哋都倾过啦，香港就真系疫情反弹啦，所以你话行政长官留守喺度，睇住疫情都无可厚非嘅。但系澳门嗰边都好安全，咁澳门又冇乜疫情反弹，澳门嗰边都好似差唔多要上去述职啦。咁但系澳门都未有声气，系咪有啲得意嘅现象咧？系。 其实港澳是两兄弟嚟噶嘛，一国两制之下两个示范单位啦。咁如果想去述职嘅时候，我自己嘅理解啊，大家一起上去述职咧，就比较好啲嘅。但系如果我哋延迟嘅话咧，澳门其实佢虽然而家叫做清零啦，但系其实佢都有风险噶，因为佢面对嘅都系欧洲嗰方面嘛。咁而且圣诞假对佢嚟讲都系有一啲输入嘅风险，包括你见到深圳都系噶。深圳的情况都是咁接近我哋嘅时候，包括最近我哋听到我哋香港电台嗰个新闻报道就系话，到北京有一单确诊嘅香港输入噶嘛，所以呢个系太方便去输入嘅时候咧，接近嘅区域，大家即系圣诞到农历新年之前，其实都系要紧张嘅。如果咁嘅时候咧，都适宜大家咧系做好自己嘅本土嘅防范先，而且前冇几耐咧，上海原本都系好自由噶啦，已经系好开放，即系冇问题，系正常嘅。但系佢发现咗一单之后咧，佢即刻嗰个启动嗰个紧张程度咧，同香港接近嘅，喺机场差唔多全方位去检测，咁变咗呢一种咧，即系话大家越紧张，我哋成日形容叫杀鸡用牛刀咧，你先有机会防得住，因为始终。得我哋自己 OK 冇用嘅，欧美佢自己每日数以十万计嘅时候咧，仍然系我哋系有危机喺度噶嘛。 系啦，陈勇啊，想请教一下啦，咁你同内地都有唔少接触啦，系咁香港嘅防疫表现最近都招致包括内地一啲卫生专家嘅意见吓。按你嘅接触，你嘅感受啦，其实香港依家喺内地嘅形象系咪真系俗称有少少陀衰家嘅感觉咧？系。 应该客观嚟睇咧，你见到嗰位即系科学家同埋嗰个专家咧，曾光先生其实都有赞赏我哋香港嗰、那个都有非常优秀嘅专家队伍啦。其实我哋嘅疫情防控措施咧，都系世界上即系前名列前茅嘅。佢所提嘅主要就系好多政策咧，系需要更加落实。呢方面其实就系香港我哋自己成个制度里边咧，系比较。先进又好，严密又好，但有时就系佢太严密嘅时候，需要嘅程序太多，唔容易做到好似内地咁样咧。佢话叫做一声令下，全部配合我哋好多法例啊、规则嘅一啲约束。但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期望我哋做得更加快脆。但对我哋嚟讲咧，我哋系需要啲程序咧，仲需要跟。但所以喺呢方面咧，有个唔同，唔同之下咧。市民的期望就是无论政府的政策你过程怎么行都好，因为现在非常时间救人如救火，应该将它更扁平化，更加全天候好像打仗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应该相关的法例尤其问责官员那方面更加做到就是先做好那样，这个是承担和更加紧张才行。所以这方面我们比起内地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对结果来讲市民的期望是一样的。 咁但是这位的内地专家也都讲到话，因为香港的情况呢相应令到深圳的疫情防控压力都大了。咁其实以你所知呢，其实深圳会不会都因为香港的疫情反复呢而受到影响，可能有些计划做不到啊，或者所谓的防控压力是大了，是讲緊啲乜嘢呢？咁是不是都有啲嘅情绪觉得香港做得未够好呢？ 这个互相之间大家是兄弟城市的关系啦，肯定会是。即是等于我们都会觉得如果英国和美国做得防控好一点的时候，不至于我们那个飞机航线都熔断了嘛，都不被它飞回来了，一样道理而已嘛。早期当我们疫情没那么严重，武汉严重的时候，我们一样觉得它过来要严紧一点。所以这一种呢唔牵涉到边个睇边个陀衰家，最关键就系水涨船高，边个地方疫情多嘅时候，肯定对佢个防范会严紧啲。包括大家睇到新闻报道都系噶，而家好多香港嘅市民咧，趁住呢个机会，有好多宁愿去隔离14天咧，都翻去乡下先嘛，或者去内地。而家其实喺内地嘅港人咧，都差唔多50万嘅。咁呢一种情况，咪深圳咪觉得，你过嚟嘅人多咗，连佢嗰个隔离嘅酒店都爆满噶嘛。咁呢个系有实际嘅情况，等于调转一样，我哋而家都严防死守，英国同埋美国嘅一啲朋友咧，大家圣诞前翻嚟，我哋都 认为佢要严谨啲嘅，唔通我哋又认为美国、英国陀水家咩？尤其大家一个国家里边咧，应该互相帮拖吓，咁、嘅情况之下，先至有机会做得到。所以喺呢方面，其实我哋就建议香港同澳门啊，同深圳咧，大家三兄弟可以再倾多啲，点样能够更好嘅互相防范，即系话即系将嗰个人流嘅过程里边咧做到安全地嘅。咁嘅时候呢，大家三家都会好处嘛，因为而家已经冇得话边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你见到上海有一单已经搞到全城好紧张，咁一样道理咋嘛。咁我哋如果有一单去到深圳或者去到北京，当地一定系非常紧张，即刻启动，即系数以百计千计嘅人呢要即刻去检测，呢个道理都一样嘅。 嗯，好。咁但系咧，即系睇翻头先都引述啦，咁有唔少嘅建制派人士啊、专栏作家咧，近期都对于香港政府嘅抗疫工作咧，好多批评啊。点样睇咧？即系觉得做得未够啊？会唔会都对林郑月娥多咗压力，要做一啲更加强硬嘅措施啊？ 坐特首嗰个位咧，边个坐喺度都系压力大噶啦，上下左右前后到处都会有压力噶嘛。做得好，大家觉得可能应份；有边啲一唔妥咧，所有人都会闹嘅。咁变咗呢一方面，我自己感觉就话大家紧张。之所以紧张，就系希望睇结果嚟推断啫嘛。结果做得好，大家咪觉得拍手掌咯。一唔出现问题嗰阵时咧，梗系最大嗰、那个咩嘅压力最大。所以呢方面大家紧张又明白，即系话大家希望佢做好，希望保住市民嘅生命健康嘅时候咧，呢种压力其实变咗动力。 Okay. 就算有时有啲情绪化嘅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因为始终会死人噶。而且有啲嘢大家见到。好簡單嘅嘢，成座樓你即刻去做檢測，或者將佢咧暫停，或者話提供食物，令到佢哋冇周圍走咧。以前其實我哋香港有好嘅經驗，當時世界都學我哋噶嘛，即係禽流感又好，豬流感又好，或者個沙士嘅期間係做到嘅喎。咁而家做唔到，難免大家會鬧啦。希望即係鬧嘅過程裏邊咧，能夠變成動力，令到相關嘅局長啊部門咧。大家更加緊張去做，你見到即係譬如話個阿張竹君醫生，佢做嘅大家都贊佢，呢、 okay, 樣道理。 時間關係啊，同陳勇傾到呢度先， 多 謝 你 啊。陳勇咧就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嚟噶，咁聽聽七點鐘嘅新聞報導啦。 雪多云明早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有两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嘅，都喺九龙区嘅龙翔道天桥啊，去观塘方向喺呢一个平石村桥面嘅慢线有意外，塞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嘅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咁啊近住平石村桥面嘅慢线因为有意外啦，塞到钻石山港铁站。另外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快线都系有意外啊，塞到去宏天广场。观塘绕道将军澳方向丽业街快线有意外，塞到宏天广场。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塞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都系多车啦，龙尾系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模糊街，渡船街过海排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近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啊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九龙区咧现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就多车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亚街路街。新界方面咧，港珠澳大桥仲系有强风措施噶，咁主桥嘅快线、中线同埋慢线咧都有车速限制，咁经过时间大家请留意翻嗰个行车嘅时速。屯门公路去元朗，咁黄金海岸一段啦，同埋深井段都系分别多车嘅。丁九桥而家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车多啊，咁一带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 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西环、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同埋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屯门。最后咧，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喺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同中央政府嘅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每个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千篇一律，亦都可以是大相径庭。如果要将一段恋爱关系分成一个个阶段，又会怎样区分呢？今个星期五心理心理有个谜，将会讲下恋爱的阶段。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啊。陈志杰啊，我哋倾倾咧关于而家疫情嗰个发展啦。咁最新啲发展咧，就系见到都有唔少嘅住宅大楼咧，都出现多个单位确诊嘅情况。咁亦都有专家咧去视察过咧部分嘅啲楼宇啦。咁就认为咧，可能系同嗰个嘅喉管嘅设计啦，咁系有关系嘅，或者一啲嘅大厦嘅一啲问题咧系有关系嘅。咁先系睇翻即系以前系之前大家仲记得咧。丽晶花园啦，吓东头村嘅桂东楼啦，咁都已经有同一个座向嘅一啲单位咧，有几个单位咧系出现确诊啦，咁需要咧去到撤离咧部分嘅居民咧去到做呢个检疫啦，同埋咧要求嗰个大楼咧去到做强制检测啦。最新呢亦都有几栋嘅大楼呢係需要做检测啦，咁包括呢就係大埔丰年楼啦，咁有外佣呢係出现咗一个群组啦，要强制检测啦。跟住呢宝达村嘅达怡楼同埋彩云村嘅明丽楼呢都有多个嘅单位呢係出现确诊，要做强制检测。咁睇嚟呢大家都非常之驚啦，即係大家都去检查一下自己嘅厕所同埋厨房嘅一啲喉管。究竟有冇问题呢？有冇需要去到睇整一整佢呢？吓，咁啊，陈志杰你自己又点睇啊？ 其实沙士嗰阵时都出现过类似嘅资讯，当时淘大花园啦都有爆发，咁其中一个后尾大家揾翻嘅原因就同喉管设计有关系，尤其是依家啦，我哋要居家抗疫，屋企应该系安全嘅，但系喉管嘅呢啲设计咧。都带来好多嘅隐忧，亦都令到公众好担心。你谂下，当你喺屋企个厕所闻到阵味嘅时候，会唔会紧张啲呢？又或者系咪真系听到新闻之后就开始倒水啊，或者倒啲清洁用品落条喉嗰度，令到佢冇咁有味呢？而尤其是喉管设计或者喉管嘅呢个卫生或保养咧，牵涉到好专业嘅知识，又真系未必系一般市民你就咁自己。去条喉度可以睇到出嚟，就算闻到阵味，点处理呢？咁样，再加上如果你住喺旧楼嘅话咧，就可能多过考虑啦。旧楼有少少渗水问题啦，或者喉管老化啦，或者就咁望到条喉咧，好似生咗锈咁，都已经惊啦。 系咁啊，都呢一轮咧都有唔少嘅一啲专家意见咧，咁就喺传媒嗰度系报道出嚟啦。咁就大家要留意住自己嘅一啲排水渠啊、排水口咧。究竟系咪有冇啲嘅异味啦吓？咁同埋咧就系当使用抽气扇啊或者厨房嘅抽油烟机嘅时候，有啲乜嘢系需要注意嘅咧？咁同埋咧就系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屋企系改装嗰啲喉管嘅，就特别咧系需要留意啦。咁至于譬如住一啲嘅 大厦嘅高层单位，又要睇下咧嗰个排气口咧，就系嗰个喉啊，有几长啊，咁会唔会有啲嘅所谓即系扰流效应又出现咧？咁大家都呢段期间咧，都系学咗好多呢啲相关嘅喉管嘅知识啦吓。 其实呢啲嘅现象，喉管问题都存在咗好多屋企噶啦。 嗯。 不过有疫情之下咧，问题会突然之间变得好紧张嘅。 吓咁啊！亦都有个问题就系啦，即系譬如疫情底下咧，但系好多人都呼吁大家要居家抗疫啦，吓少啲出街，少啲社交接触啦。咁但系有时咧，可能一啲嘅传播嘅隐患咧，就正正喺发生喺你屋企嗰度吓。咁所以当大家都发现呢排咧有一啲啊，原来喉管都可以导致传播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要特別嘅咁去留意咯噃。 係啊，尤其是大家喺屋企都應該唔會戴口罩噶啦，或者同屋企人食飯都應該唔會話同出街食飯一樣嘅做法噶啦，係 嚇。咁、啊、不如我哋都請一位專家，我同我哋一齊去今日傾下啦。咁啊，因為佢哋測量師學會咧，今日都開咗個記者會咧，咁就就住佢哋視察到一啲嘅大廈嘅喉管問題咧。都可以有記者會咧，想有啲嘅信息同大家講嘅。電話旁邊咧就有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常任嘅主席謝志堅啦。謝志堅你好， 係。Hello， 你好，係你好。 咁係咪你哋測量師學會都有視察過部分，即係剛才出現過感染群組嘅麗晶花園啊，或者東頭村啊，咁發現到啲喉管通常嚟講有啲咩問題咧？ 嗯，咁基本上呢就係、是、譬如麗晶花園嗰個個案咁樣啦，都見到係有一啲部分嘅渠管呢，咁甚至乎係一啲嘅花紅級嘅喉管啊、氣喉啊咁樣，都有部分呢係有改裝過嘅情況出現嘅。咁、 嗯、 變咗呢啲呢都其實正如你頭先所講啦，都有啲咁樣嘅隱患呢，就係、是、傳播呢啲病毒咁樣嘅。咁東頭村嗰、那個嗰、那個咧，就似乎咧就同嗰、那個啊即係同個窗啦，或者抽氣扇嗰啲有關啦。 係嚇，嗱、我哋嗱、不如都呼籲下聽眾啦。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大家咧，如果係都有啲嘅咩嘅擔心啊，或者意見咧，係關於屋企嘅隱患咧，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嗱、謝志堅啊，頭先你講到話即係關於一啲嘅改裝咧。可能會令到一啲係反紅吸管咧受到影響，可唔可以解釋一下當中嗰個嘅原理咧？ 嗯，嗱咁樣嗰個反紅吸管或者氣喉啦，其實咧就係、是、主要係平衡翻嗰、那個啊去渠管咧嗰、那個入邊嘅氣壓嘅。咁因為當你沖刺嘅時候咧，就會製造咗一啲嘅負氣壓啦，叫做喺渠管入邊。咁樣主要就靠呢一個氣喉啦，或者呢個反紅吸嘅管咧，就係、是、將嗰個氣壓咧就平衡翻。咁令到咧就嗰個水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喂嗰、那個隔氣入邊咧就有個水封嘅，成日要倒水入去要保持翻個水封咁樣。即係如果你改裝過呢啲氣候咧，就有機會咧令到嗰個水封咧就會被嗰、那個氣壓咧就縮走咗，咁啊變咗咧就冇咗嗰個阻隔個病毒咧嗰、那個功能。咁就所以如果你做咗呢啲咁嘅改裝咧，或者甚至乎有啲氣候咧就都冇做到嘅，或者個隔氣又唔見咗啊，咁樣就冇裝啊，或者用一啲唔合規格嘅隔氣啊，都係導致到嗰、那個病毒嘅傳播。 唔好意思，呢啲嘅反紅吸管係裝喺廁所啊，定係邊度㗎？ 嗯， 仲系即系马桶啊，定系仲系 都喺呢啲系啦，都喺装喺啲洁具嘅喉管嗰度嘅系啦。 吓、啊，即系除咗马桶之外，都仲有其他嘅洁具都会有呢个反红吸管。 系啊，譬如地台去水啦、升本去水啦、洗手盆去水，其实全部都需要有呢啲咁样嘅气候啊，或者系反红吸管嘅呢啲咁嘅装置咯。 系，咁如果系改装嘅话，系要留意啲乜嘢咧？ 嗱、如果改装咧，最常见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浴缸，咁浴缸咧就係將佢改造一啲企缸啊。咁啊，呢啲咁樣嘅改裝咧，就有機會咧，就係、是、嗰個裝修師傅就係、是、做呢個企缸嘅時候咧，就冇裝到嗰、那個隔氣。咁啊，你冇咗個隔氣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咧，就是、令到嗰啲病毒就直接入屋噶啦。咁或者咧，佢可能都有裝，但係佢用一啲其他嘅配件，一啲唔合規格配件咧，去做到一個類似一個隔氣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啲都係唔合規格，亦都係有機會影響咗嗰個氣候或者反紅吸嗰個功能嘅，係啦。咁呢個就要留意咯。即係如果有啲業主真係將個浴缸改做企缸嘅話咧，就真係要分外小心，係啦。 你頭先話即係個隔氣可能裝得唔好或者唔合規格啦，咁嗰個隔氣係咩樣啊？大家點樣去檢查自己屋企嗰啲排水喉有冇隔氣咧？ 係啊，咁嗱，咁基本上咧喺外牆，你可能都會見到有啲叫 U 型隔氣啦，即係好似一個 U 字嘅形狀咁樣嘅。咁樣另外咧就係喺譬如洗手盆底啦，有啲叫樽形嘅，係有啲好似一個樽一個圓柱體一個樽狀咁樣嘅。咁嗰啲都係隔氣嚟嘅，係啊。咁要留意翻啦。咁但係如果係你係講緊企缸嗰個隔氣咧，就有少少如果佢真係做一啲跟正係企缸嘅配件咧，佢又有另外一種形狀嘅，係佢有類似一個杯狀咁樣嘅。咁呢個又係即係比較要專業少少嘅人士先睇得到咯，係啦。 係啦，正如頭先傾過啦，好多嘅反虹吸管咧或者隔氣嘅部分咧，都係專業人士先睇到，一般市民咧都係憑住可能味覺啦，或者係某啲嘅感覺咧，去覺得自己嘅廁所有冇問題嘅。咁但如果大家有好緊張嘅時候，有咩可以做呢？譬如話係咪就係見到 U 型設計嘅就倒啲水落去啊？又或者見唔到 U 型設計就要小心啲咧，真係要。 嗱咁樣就要首先嗰啲地台去水嗰啲就真係要確保翻佢有個水封啦，呢、這個最容易忽略嘅，即係定期要倒水落呢、這個好多專家都已經講咗㗎啦，係啦。咁另外咧就千祈唔好擅自去改裝自己嘅。喉管啦，或者係你裝修嘅時候都要即係最好就聘請翻一啲專業人士俾啲意見啦。即係如果係你譬如你裝修廁所、裝修個廚房咁樣，即係要確保翻曬入邊嘅所有嘅接駁係妥當嘅，係啦。咁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室內你發覺咧有一啲嘅滲漏啊，咁啊盡快咧呢啲渠管滲漏盡快應該要維修翻佢咯。 譬如話真係好唔安心啦，會唔會暫時揾個蓋冚住個窿都可以以防毒嘅咧？可以係。 呢啲就臨時嘅設施可以做，但係呢長遠嚟講都係應該要跟返隻做返佢嘅，係啦。 係頭先講到話要向一啲嘅隔氣啊去到倒水啦。咁早前呢就有政府專家呢睇過一啲嘅譬如麗晶花園咁就建議大家呢再密啲啦咁樣。咁其實你自己又點樣建議呢？即係究竟要倒水倒得幾密，同埋每次倒幾多先至叫做合適呢？即尤其是而家即系冬天天气干啲啦，咁又使唔使再密啲啊？ 其实就冇话去到咁需要话去倒几次嘅一日。咁你其实一个礼拜或者你倒两次咧，其实一公升每次都已经系足够噶啦，系啦。咁就亦都唔建议话需要话加啲乜嘢嘅洗洁精啊、剩啊咁样落去，因为其实如果你加咗之后咧，佢可能有啲泡啊，即系好多泡会冲咗出嚟，咁反而可能有机会令到嗰个水封咧就即系唔能够填满翻嗰个U 型隔气，咁呢个反而可能仲製造咗一啲問題添，係啦。 即係一星期一公升嘅清水應該都做到 清水 OK 嘅啦，冇錯。 係咁啊，都聽到專家咧就開始有啲建議咧，就係新嘅建議啊，就話不如都向廁所就倒一啲嘅。即係清潔劑啦，即係可能係洗潔精啊，或者係呢個嘅簡易啊咁樣，你又點睇啊？ 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就係呢啲咁嘅洗潔精簡易咧，如果倒得好大量，即係好大量落去咧，其實佢有啲泡你撞到出嚟嘅，咁反而咧可能會令到個水封咧會有影響嘅，因為呢啲泡可能已經係佔咗某一個空間咧，咁個水嗰個量咧可能反而少咗。咁我所以其實真係倒清水 OK 㗎啦 ，OK， 因為嗰個已經係確保翻嗰個隔氣嘅正常功能。 係好啦，而家大家都好擔心咧，即係廁所嗰啲嘅抽氣線啦。咁即係好多專家都話啊，可能咧如果抽氣線咧就係、是、即係譬如啲喉管有問題咧，再開抽氣線咧就造成一個即係負氣壓咧，就抽咗啲有病毒嘅空氣上嚟啦。咁大家就好驚啦。咁其實而家不如都講一次啦，點樣用抽氣線先至係最適當同最安全咧？ 我谂嗰、那个或者我哋都系一个推论啦，叫做系啊，因为始终呢一个都系比较科学嘅嘢啦。咁而家因为冬天咧，咁好多都系冲热水凉啦。咁你冲热水凉，自然会有一啲热嘅一啲蒸汽咧。咁呢啲热嘅蒸汽佢出咗去咧，佢就唔会向下嘅，佢因为热空气系向上噶嘛。咁佢咪你有抽气线，咁啊将呢啲冲凉嘅热嘅蒸汽咧，咁如果你真系有病毒，可能会黐咗喺嗰啲蒸汽。即係嗰度好似有啲叫做氣溶膠咁樣嗰啲物體啦，咁樣就會可能就會升咗喺嗰個出面嘅空間嘅路就向上升。咁你向上升嘅時候咧，咁如果你係開窗或者開抽氣扇嘅時候，咁你可能閂埋到門喎，咁你變咗嗰個房間咧，你一邊就抽咗入邊嗰啲嘢 出面嗰啲所謂嗰啲熱嘅蒸氣入去啦，咁因為入面已經造成一個好似一個負氣壓咁樣，你開著咗抽氣扇嘅時候，咁一有負氣壓，你抽咗嗰啲熱嘅蒸氣入去咧，咁有機會咧，那個病毒就有個傳播。咁其實建議咧，如果你發覺你覺得咧出邊嗰個空間咧，你自己認為都可能都比較攪攪啊，好多渠管啊，你有啲擔心嘅話咧，都建議可能而家都係盡量閂翻窗。咁樣你又如果你開抽氣扇嘅話咧，最好咧就係、是、即係你唔好開，即係個抽氣扇咧唔開到咁大啦。咁同埋你開翻少少個門啦。咁等咧，其實啲房間咧嗰個空氣咧就唔係喺出邊抽，喺你自己嘅房間入邊咧抽翻出去，就唔會製造一個負氣壓。即係開少少門啦，就唔好開咁，即係閂緊個窗，就唔好開咁大嘅抽氣扇。咁呢個咧。似乎是最好的建議 嚟，係咁啊！東頭村貴東樓嗰個嘅個案咧，又讓大家學會咗啊！喺廚房用抽油煙機咧，都可能咧有機會係抽走抽啊出面有病毒嘅空氣咧入嚟屋入邊嘅。咁啊，廚房用抽油煙機又應該有咩注意啊？ 又係頭先咁樣，都係咁樣嘅講法啦。即係如果你開到個抽油煙機好大，你又開住嘅窗嘅話咧，咁啊閂埋道門，咁有機會令到嗰個廚房咧。形成一個負壓啦，咁嗰啲下邊即係出邊嗰啲空氣咧，就有機會抽入嚟。咁如果就真係一啲唔乾淨嘅空氣咧，就有機會傳播病毒啦。咁嗰個抽油煙機咧，都係儘量唔好開咁大啦。咁同埋咧，都係閂翻個窗，咁開少少門啦，都係呢一個咁樣嘅建議。 係。好啦，住高层嗰啲嘅住客啊，咁因为而家都讲到话咧，就系、是、即系譬如屋顶咧会有啲嘅排气喉啦，咁但系如果排气喉过短咧，又有风吹嘅时候咧，咁就可能将嗰啲嘅病毒空气咧又吹翻入高层嘅单位入边，咁所以咧就都导致譬如贵东楼咧都可能系因为咁样啦，就出现咗感染。咁如果住高层嘅住客又应该点咧？自己望下即系屋顶嗰个嘅排气喉有几长，系咪咁咧？ 呢、這个都好难话，即系点样避得到噶啦？因为始终呢一个咁样嘅所谓扰流效应，可能都系受到好多方面嘅影响啦。咁头先你讲过个汽油嗰个高度啦，同个汽油嘅出口位同埋个窗个距离啦，甚至乎嗰个建筑成个楼宇嗰个设计嘅个风向啊，呢啲全部都系有影响嘅。咁所以如果真系有担心嘅话，可能都系闩三只窗咯。而家暂时自己做得到嘅嘢。 OK， 咁好啦，有咩嘅建议俾一啲即系唔同类型楼宇住紧嘅市民嚟听咧？因为即系有唔同嘅类型噶嘛，就譬如公屋啦，有私楼啦，有啲可能系旧楼啦，咁啊， 有啲系平房啦， 系啦，即系有啲可能系即系都完全系冇一啲嘅法团委员会嘅咁。又唔知边个去俾钱去到维修嘅，咁你对于唔同类型楼宇嘅市民嚟讲，有冇咩嘅建议可以点样去检查自己啲屋企啲喉管？ 我谂都系咁样啦，都系嗰、那个最紧要咧，就系做好自己本分先啦。即系自己室内单位首先咧，就系唔好乱咁改装啲渠管啦。咁啊，确保翻嗰个隔气个水封系即系定期你倒翻水落去啦，确保翻佢有个水封喺度发挥个功能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有个定期嘅维修保养啦。咁呢一个。似乎都是暫時自己可以做得到啦，因為其他的因素咧，你未必可以控制得到噶啦，嚇。 嚇，咁咧都有啲嘅工程界有個建議噶，就話其實政府而家個信息嚟講，係咪真係好傳達到俾啲市民咧？呢啲嘅專家意見，好似要訪問啲專家先至有咁。其實政府係咪應該都成立一啲跨部門平台，去到俾啲意見市民啊？你就點睇？ 嗱，呢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差人士學會咧，就係、是、開呢個記者會，其中一個建議嚟嘅。因為你頭先都講，其實唔同嘅屋宇嘅類型啦，或者個渠管設計啊，甚至乎嗰啲天井嘅設計咧，咁啊，咁再加埋而家最近呢啲所有嘅病毒傳播嘅渠道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全部都牽涉到好多專家，咁包括建築嘅專家啦，或者係一啲醫學上面嘅專家咁樣。咁我認為咧，其實應該政府咧就係、是。做一个跨部门的全面性的检讨，咁将所有的呢啲咁嘅问题，由呢一个二月开始呢个疫情，天医嗰度开始啦，咁直至到例证啊，甚至乎翻翻去以前淘大咁样，一起去研究一下点解会仲会有呢啲咁样嘅播毒嘅渠道啦，同埋嚟紧将来嗰个楼宇嘅设计应该系点样做咧？渠管嘅设计应该点样做？或者系一啲已经 舊有嘅樓宇有啲乜嘢嘅改善嘅方案咧，可以令到第二時會有呢啲咁樣嘅病毒嘅疫情出現咧，唔會再有同類嘅情況發生，或者點樣去減少減緩呢一個咁樣嘅情況發生？我覺得呢一個係需要有一個跨部門嘅，真係有一個檢討，全面性嘅檢討咯，即係唔係話單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 好啊，唔该晒谢志坚，多谢你吓，好详细嘅解释。谢志坚咧就系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嘅常任主席嚟噶，有咩意见打嚟18723111。 靓仔，够胆嚟呢间波楼督波？平时你一 Q 打几多度啊？ 哼，求求其都两红两黑啦。 你咧唔出声嘅，一 Q 打到几多度啊？ 147。 吓、啊， 讲多次。 试过147度。几次啦？ 吓！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仲有我傅家俊， 手下留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善阳。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今年值得感恩的事，就是我多了时间在家陪小朋友。我相信各位爹地妈咪能够望着小朋友一日一日地成长，内心都是充满着满足感和幸福的。希望大家都带着这份感恩的心情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啦，讲紧咧就系关于就系一啲大厦嘅喉管啦，有啲咩嘅要注意嘅地方，去到防止呢个病毒传播咧。电话18723111，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主持。我本身咧就喺啲政府部门咧就做嗰啲替驾嗰啲外判保安嘅， 系 啊，咁咧政府部门咧其实咧就比喺出边啲食肆咧更加。那個防疫意識薄弱，在門口探熱、叫人哋用嗰啲筆型嗰啲探熱針嚟幫出入者探熱，入邊咧工作嗰啲工人咧又唔戴口罩，政府部門啊，我哋要求、政府部門嗰啲咧，譬如我哋話而家嗰啲手感啊或者額頭嗰啲探熱，即係有腳罩嗰啲咧，好平噶嘛，而家300多蚊個。我哋话同个保安员夹钱买可唔可以用，都话唔得。 明白吓， 要我哋近距离用嗰支咁嘅探热针同个同啲出入者探热。 OK， 好，咁就希望即系一啲政府部门都可以带头 啦， 带头做好啲啦吓，让大家都跟随到啦吓。仲有位听众刘太喺度， 系啊系啊， 你好， 请讲。 你好啊，我想问个问题嗱，我住公屋咧，我就睇到顶有 U 型噶，即系佢去水位。咁但系我唔明白咧，就系话我成日都我一日煮好多餐飯啦，我沖涼又有水啦，冇一日係唔用水嘅。咁嘅情況之下，咪都係要專登倒水嘅。我成日覺得嗰度實有水噶，唔會冇水噶，咪。 嗯，會唔會都問翻即係房署嘅即係同事去到俾啲意見你啊？ 唔好㗎，即係我哋自己諗就係我之前就因為呢啲疫情，我都成日喺度諗，我哋 U 型應該一定有水，因為我。差唔多24小時，除咗瞓覺都係用水時間噶，咁會唔會係一定有水？係咪唔需要刻意倒水啫？ 呢、這個我都唔係專家，我都唔識答你。不過即係理論上你咁講都啱嘅。不過即係如果即係以防萬一啊，會唔會都有個倒水嘅習慣，都係大家都行多一步，會唔會 倒多啲就冇壞？ 係啊，防止個即係有任何可能啦嚇，會唔會咧？ 我即系我觉得嗱，我成日都用水嘅，咁系咪嗰度系唔会冇水嘅先？系咪一定有水？不过你入唔会， okay. 当然唔会有储到一公升啊，会流噶嘛，系咪啊 ？OK， 唔该晒刘太嘅电话，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法庭早前裁定现行投诉警察的两层机制不符合人权法对独立调查的要求。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说，考虑判词和法律顾问意见后，认为判决不影响监警会工作，将会按法例继续工作，但认为社会是时候讨论。監警制度是否需要改變？他指出， 并没有向行政长官提议怎样改善现行投诉机制，法例亦不容许监警会提议改善制度，但他持开放态度，而律政司和警方有意上诉，相信要等案件有最终判决，相关讨论才会有进展。另外，监警会秘书长余冠卿表示，涉及反修例示威的投诉有1900多宗，当中有600多宗属于需汇报投诉，形容属历史新高，相信市民如果对监警制度没有信心就不会投诉。政府明天在观塘宝达村和黄大仙彩云村增设流动采样站，政府安排华大基因及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分别在宝达商场旁边空地以及彩云村名丽楼旁边的篮球场设立流动采样站，服务时间是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8点，暂定开放到星期日。承办商会提供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采集检测服务，费用全面，会优先为要强制检测的当区居民和工作人员提供服务。港铁延长今年12月到下月内到期的港铁都会票余下车程有效日期。港铁说疫情可能影响乘客出行模式，港铁都会票持有人如持有有效期在12月2号至明年1月31号期间届满的港铁都会票，可以在明年1月15号到3月14号期间携同该都会票前往指定港铁车站的客务中心用作验证和替换。合资格的都会票持有人将获发一张再有余下车程的全新都会票，该票需于发出14日内启用，启用后有效40日。商台潮爆开运黄两集电台节目的主持涉嫌呼吁听众参加个收费网上讲座，造成等同广告的效果，而讲座属于不可以在电台播放的占卜星讯行业服务有关的广告，通讯局裁定投诉成立，并向商台发出强烈劝喻。通讯局提到，今年8月的两集节目重复提及有关讲座，包括讲者、日期、费用、报名方法等，而主持的称赞和有关的宣传语句明显有过分突出讲座并呼吁听众参加的效果，等同广告。通讯局亦指讲座明显是供应属于占卜星相行业的服务，根据电台广告守则属不可在电台播放的广告。通讯局说商台承认失误，并已提醒节目主持和制作人注意规管要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石湖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夏威夷豪苑。重复一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石湖围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夏威夷豪苑。至于较早时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桥面慢线嘅意外就清咗场啦。不过龙尾啦都仲系好长噶，排到接近风力楼。反方向去荃湾，观塘道嘅龙尾喺德宝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丽业村。在近住麗業街的意外都清了場了，交通逐漸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的龍尾在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很长了，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创之中学，而龙翔道西行上的狮水龙尾在竹园 元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嗰度啦，系行车缓慢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喺转弯、转线又或者系超车之前咧，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7月3日，何以光复？ 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口号有问题。 光复的意思呢，即是个地方本来是你的，被人拿了去，然后你打回转头，那个主权又不是你的，个管辖权又不是你的，你何以光复呢？是不是你有一个做法或者想法或者一个运动说我要推翻你呢？所以这个其实有问题的。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咧，就关于疫情底下咧，就有一啲嘅大厦出现连环有单位确诊啊，咁一啲专家都讲到话咧，可能系啲喉管有问题啦，或者系一啲单位经过改装之后，影响到佢哋嘅隔水器啊等等咧，咁就可能会有一个传播病毒俾其他单位嘅风险啦吓。咁我哋都陈志杰咧都听听听众电话先啊，睇下大家有咩意见。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高先生喺度。 高生你好， 喺度 系高生你好， 系咁就上火讲翻嗰个即系啲大厦嗰个渠嗰个问题啦。咁如果跟专家讲咧，就如果真系经渠入到屋咧，就最大可能就嗰个屎渠啦。咁事实上就如果我发现咧，其实好多1980年代啊，嗰阵时起嗰啲大厦咧，真系得个屎渠嘅啫，就冇污水渠噶。咁所以所有嘅污水咧，佢都系经啲污水喉啊，唔系佢啊，污水喉咧，我翻落个屎渠咯。咁所以就会有专家佢讲个问题啦。当你楼下有人揿厕所嘅时候咧，就唔系啲屎浸翻上去，而系嗰啲有毒嗰啲气咧就向上飘，就经嗰啲分支嗰啲污水渠嗰啲喉管咧，入翻你个厕所或者屋入边咯。咁所以点解咧？当即系沙士年代咧。就跟住有人提议咧，做咗个污染解气咯。 系。 咁好彩咧，我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哋做大厦咧，其实就我喺观塘住嘅。咁但系咧，做大厦其实都系60年代起噶啦。咁其实之前咧，就沙士之前咧，系都系冇呢个污水渠，只得条屎渠嘅啫。咁所有嗰啲污水咧，都系入翻个屎渠咯。咁但系我哋就喺2010年就大做咗个大维修。咁当时咧就嗰、那个即系嗰啲建筑工人、建筑商后即系嗰啲后管人咧就提议咧，不如你哋就横掂做维修咧，大维修，咁不如你加翻条污水渠啦。咁于是咧我哋就加翻污水渠，所有啲污水喉咧就驳翻落个污水渠。咁即系好明显就而家我就有两条喉咯。一条喉咧就系屎渠嘅，咁但系嗰条喉咧就真系驳落厕所屎渠嘅啫。另外一条就所有污水咧就入翻个污水渠嗰度走咯。 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就好安全啦，應該。 咁、啊、但係即係阿高生啊，咁但係即係頭先你講過即係改善嗰個工程啦，咁係點啊？係法團俾大家夾翻個嘅俾錢定啊？ 上次就因為我哋2003年嘛， 嗯 咁跟住嗰陣時有人就講市渠啊，有人講依樣，但係其實當年就我都唔明佢哋講乜㗎。咁、但係2010年咧，我哋大廈就法團咧就收到政府嘅資助咧，做呢個大維修咯。 哦，明白。 咁、所以咧，當時咧嗰、那個即係大維修間公司就因為已經有咗淘大花園的經驗，他就提議我們做回條污水渠，就所有污水喉呢就入污水渠了，就不要再入個屎渠， 個 屎渠真的是每次去用的。 明白了、好啊，多謝曬。 想講多一句、我就剛剛我的親戚呢，他就住在小西灣的、他是那些居屋來的，那就因為都跟他傾開，但是好不好彩他家裡就真的得條屎渠，因為他問過二主任法團是得條屎渠嘅啫，咁誒冇污水渠，咁佢問咗法團一點辦？如果法團，你知話法團啊，冇得搞啦，我哋都你自己諗計。咁、我覺得佢真係好慘啊，因為佢咧仲係中咗招嘅已經。 O、okay, K， 好啊，多謝曬高生嘅電話嚇。 多謝你。 高生就話佢自己經驗咧，就得到係政府嘅一啲維修資助啊。咁去加裝一啲嘅喉管咧，咁就可以保障咧，就唔會話係擺埋一齊啦嚇，啲污水啊、空氣唔會擺埋一齊啦咁。咁我相信咧，可能呢个时候咧，好多嘅大厦嘅法团咧，都要自己去即系检查一下啦，同埋即系考虑下系咪需要用呢啲嘅方法咧，去到为大厦去到即系做一啲嘅改善工程啦。 其实民生啊无小事，可以同各位听众讲个少少嘅秘密。头先我哋咧，其实收到好多电话，呢、這个题材因为牵涉到好多屋企，当你闻到阵味或者发现真系浊清唔对路嗰时候，都会惊。所以是好需要資訊，咁好遺憾啦。陸宇光同我都唔係做渠務出身嘅，我都答唔到咁多位問題，我真係唔識嘅渠務。咁但明顯地政府或者係專業學會喺今次呢個事件上面係需要發放更多嘅資訊俾呢個社會啦。第一，第二就係話咧，要做到渠務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渠務專業意見，譬如話大廈管理啦，傾咗好耐嘅舊樓管理，有冇法團，有冇管理公司呢啲問題咧，平時唔覺好似冇乜事件，但係當發生疫情啊，或者係啲社會重大事件就出曬嚟噶啦。譬如依家頭先位高山嘅故事啦，嚇咁佢想做嘢，但係個業主浪法團話無能為力，可以點做咧咁嚇？ 好，听到位听众啊，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啊。 系，我都发觉咧，佢即系头先嗰位听众都系讲得啱嘅，因为有阵时咧，我发觉，因为我屋企都系住喺柴湾区、小西湾区，咁佢啲渠咧，其实有阵时我哋夏天或者点样样咧，淤塞嗰啲地下渠咧，淤塞咧，嗰阵臭气会攻翻上嚟嘅，咁就好多时咧会影响到我哋都唔知系究竟嗰个实质系。即系大厦嘅渠啊，定系下面个市嗰条大渠啦、因为我哋个佢哋即系投诉完之后咧，佢哋即系搵人去通咗嗰条大渠，即系底下嗰条地下渠，咁、就发觉啲臭气就冇咗嘅。咁同埋呢家啲公屋咧，我发觉咧佢有两个问题咧，就同埋佢啲渠咧，好多时咧就放喺个厨房所谓嘅露台里面咧。跟住揾塊板圍封嘅，咁好多聽眾都講過呢樣嘢。咁你揾塊板圍封，咁我哋又睇唔到喎。咁、你又唔可以拆你塊板喎，拆你塊板又犯法喎。咁但係有嘅時候咧，即係佢可能塞咗我哋試過拆過一塊板出嚟。咁啊，點解我哋會拆咧？就發現嗰塊板咧，嗰度又有透明，咁啊拆咗出嚟，即係叫防鼠拆咗出嚟。點知裡面見到啲咩咧？女人衛生用品啦，廁紙啦，乜都有嘅。因為佢又唔係話封曬，佢有個窿咧，咁啱有啲人掉落嚟咧，就喺個窿度跌咗落去。 Okay. 所以呢個都係其一，即係我發覺都係會影響到個衛生問題，所以我咧一路都喺度講緊嘅。咁但係房署好似有陣時啊愛理不理，同埋佢哋好多時咧屋大啲大廈嗰啲主任咧。周不時都換嘅，你今日投訴咗呢個咧，咁、你話可能聽日已經係第二個啦。佢跟住話咧，我冇個 record 咁樣嘅。咁另外我仲想講多樣嘢嘅， 要快啦嚇，唔好意思啊。 我想借你一樣嘢講就係話，政府咁多億佢資助嗰啲中小企，咁點解佢唔將嗰咁多億嚟封咗個城去搞乾淨曬？咁大家都好啦，係咪先？唔使話崩係咁崩水啦。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我谂经过呢场嘅疫情啦，咁其实大家都学会咗好多一啲楼宇嘅喉管啊，或者维修嘅一啲知识啊，都系一个即系都可能系大家即系学到嘅一啲嘢。 咁仲要系政策嘅持续跟进啦，吓淘大喺2003年试过一次，咁依家又有当前嘅问题，好多问题，譬如喉管问题啊，大厦管理平时咧都好多人讲，又或者系好多嘅意见。但都真係要去到社會嘅危機嘅時候，先發現原來係咁重要，影響到依家居家抗疫嘅你嘅廁所嘅安全嘅。 嗯，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講講另一個話題。 西傑，呢件羽絨掂唔掂啊？ 瑞文啊，你又買新羽絨褸啊？你知唔知好唔環保嘅你？ 我呢件唔同噶。 我知同上次嗰件唔同啊嘛。我今次请嚟羽绒专家介绍你识咩系环保羽绒， 我咪就系讲呢件咯。唉，仲有啊，我约咗野外动向嘅陈家俊同我哋讲下露营地点嘅污染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塔木德，系犹太教嘅宗教文献，代表教导或者学习嘅意思。源于公元前两世纪到公元五世纪之间，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刘天赐、岑日飞和嘉宾张小朴一起谈《犹太宝典》塔木德。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咧晚上嘅7:47啦。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嗱，想同你倾下咧，系警察福利基金啊。嗱，警察福利基金咧就根据咧系警队条例而设立嘅。咁系做啲乜嘢嘅咧？咁啊，主要系提供同埋维持一啲嘅设施活动啦，俾一啲嘅贷款出嚟啦，同埋一啲嘅资助金啊、津贴咧，俾啲受益人嘅。咁受益人咧就包括系警务人员啦，咁同埋咧就系条例所列明嘅一啲人。咁呢个嘅基金咧，其实系需要咧就系向立法会咧就提供一啲嘅年报嘅。咁寻日咧就向立法会提供咗咧就2019至2020年度嘅年报啦。咁个基金个状况系点咧？咁就见到基金嘅年度总收入咧系1,8800万吓，咁就比旧年咧增加8倍多啲。咁主要咧就系捐款嘅收入啊，增加咗1,7000多万，咁啊增幅咧更加系超过咧26倍啊！咁系自从咧呢个嘅雨伞运动之后咧，系最多嘅一次一个捐款嘅一个增幅嚟噶，成26倍咁多，亦都令到咧呢个嘅警察福利基金咧由亏转为盈啊！吓，咁睇翻咧就究竟亦都系睇翻啦，今次有啲咩嘅支出咧？咁支出方面咧，呢个基金咧就有1,1000多万啦，咁就比上一年咧增加咗1.9倍。咁传媒咧都比较多去关注咧其中一个开支，咁就叫做咧担任特殊职务嘅警务人员嘅查点费用吓、查点费用使几多钱咧？咁就由咧122万增加至到咧6,400多万，咁增幅咧系52倍嘅吓。咁有啲报道就话咧，可能系一啲嘅反修例运动期间啦，咁啲警员咧可能冇时间食饭啦吓，咁就可能会有啲费用咧都会由呢个嘅查点费用嗰度咧就攞出嚟咧就买一啲嘅干粮俾啲嘅警察人员嘅。咁但系睇翻阿陈志杰。而家即系捐款收入吓多咗好多啦吓，咁啊使费亦都多咗好多啦。你自己又有啲咩嘅观察咧？ 嗱，首先我要承认我自己一样不足嘅，包括阿吕光同你都揾到好多资料啦。上司警察福利基金系1953年成立嘅，咁由于都有翻一段历史啦，我哋真系揾唔翻当年1953年成立嘅时候，警察福利基金佢个宗旨或者佢嘅目的系乜嘢啦？但无论点都好啦，到依家嚟讲咧，警察福利基金都系警务人员其中一个牵涉佢哋好多嘅一啲嘅开支啦，又或者警队处理一啲比较特殊嘅收入嘅时候咧嘅捐款嚟嘅处理款项嘅机构嚟嘅系，始终警察啦其实所有政府部门都好注意你嘅开都注意开支啦吓，而警察由于佢公权力好大啦，所以佢嘅开支或者佢嗰个如果有呢啲基金嘅收入来源咧，咁都系公众相当之注目嘅系。 我会觉得呢个事件嚟讲咧，其实当然啦，系香港依家目前系应该系冇正式嘅法规去处理政治捐献。其实外国有嘅政治捐献根本就系生活一部分嚟嘅，系即系你捐上边共和党、民主党咁解嘅啫，系咁都有相关法规管理。 但呢个政府部门嚟 系啦，但系冇错系比较难啲系，但系始终都好系因为咧真系社会事件嘅，譬如话即系2014年嘅占领运动啦，或者去年嘅呢个社会运动啦嘅背景之下咧，令到唔同嘅基金包括警察福利基金啦，又或者民间一啲嘅基金咧，就雨后春笋成立咗。咁当然啦，香港系法律上冇政治捐献嘅，应该，但系从一个社会嘅运作嚟讲咧，呢啲都系因为社会政治事件出现之后出咗嚟嘅捐献嚟嘅，系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落差喺度，我哋系冇法规处理政治捐献嘅。讲翻警察福利基金啦，我谂依家可以讨论嘅空间就系话，究竟佢嘅透明度有几高啦？咁佢依家去最少向立法会都有年报嘅，咁我哋都知道佢唔同嘅收入啦，譬如话茶点费上升咗，咁大家都可以明白到可能系俗称啦，军粮嚟嘅真系吓，唔好话唔好用呢个字啊，即系简单讲系肚饿要食饭，但系可能警务处条数开唔到出嚟，咁咪用住先啦咁样。咁但係都係有一个机会去睇下究竟呢个基金1953年到依家啦。我真係搵唔返当年1953年发生咩事啦，我真係搵唔到。Okay, 但我都可以讨论下依家应该点样存在喺度呢，咁係。 陈志杰头先就话关注到呢个警察福利基金嘅透明度嘅事啦。因为今次都讲到话呢，今年年度嘅捐款嘅收入呢係增加咗1.7亿嘅。咁但係呢个年报呢就冇去详细列出，即係究竟个捐款人系乜嘢，或者捐款嘅资料啊，或者系每一笔嘅捐款系几多啦？咁我哋都就住呢件事咧，就向警察公共关系科咧去到查询噶。咁都收到咧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回复，咁就话咧，呢个嘅基金管理委员会咧，喺决定系咪接受捐款之前咧，都会按住严谨嘅程序去进行审核嘅。咁同埋咧，每年嘅收入同埋支出咧，都要由审计处处长去到批核啦。跟住咧就要向立法会喺度提交嘅。咁至于我哋有冇办法啊，去到即系。查阅翻呢啲捐款人嘅身份咧，咁样咁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回复就系话咧，咁系警察福利基金系有呢个嘅捐款资料记录嘅，咁基金管理委员会咧系有既定嘅机制咧，俾公众以书面咧去到申请查阅，咁要提出申请人士咧，提出有关申请嘅人士咧，要提供基本个人资料啦，咁同埋咧就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咧去到查阅嘅，咁但系咧。在尊重捐款人的个人意愿之下，基金管理委员会是不会公开披露个别捐款人的资料，是不是？好啦，刚才说有机制去查阅的，那怎么查呢？那都看回一些传媒报道，原来呢苹果日报呢在今年的8月有一篇报道呢，都是试过去到查阅这个警察福利基金的一些捐款人的资料的，那他们的经历是怎样呢？咁就发觉咧，咁就话系查阅嘅记录期间咧，就系要有全程有三名嘅警方人员去到陪同啦。警方就要求咧，苹果日报嘅记者咧就查阅之前咧要交出手机呢啲嘅通讯设备，唔准影相，唔准录影，亦都咧唔可以攞记者自备嘅资料去到核对吓。咁跟住咧，警方呢个苹果日报就发现咧，警方俾呢个公众查阅嘅捐款记录咧系列出咗捐款日期同埋金额。但系咧，就发现当中有唔少嘅捐款人或者单位咧，都系叫做无名氏，即系无名氏都可以捐款俾呢个警察福利基金嘅。咁其中咧，2014至2015年度嘅无名氏捐款者咧，多达几百人添，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到咧呢个嘅基金嘅一个透明度啦，吓。咁不如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一同阿姐倾啦，就系咧民权观察嘅成员黄浩然啊，黄浩然你好， 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是刚才都讲到啦，就是这个的警察福利基金的背景啦还有透明度啦，你又怎么看？ 首先就即是不是只是警察呢才有这个即是福利基金啦，我们看回其实其他纪律部队呢他都是即是有的，譬如即是消防处他都有他们的福利基金。换个角度看如果即是你说纪律部队他们是有一些比即係佢哋嘅成員嘅福利咧，咁佢哋嗰個嘅福利基金係用翻一個法律文明嘅規管咧，咁呢個係相較係穩妥嘅，即係好過係即係佢完全係即係個福利基金自己暈暈暈咁啊，又冇一啲法律條文去規範。咁但係即係翻嚟，即係我哋睇翻啊，究竟即係而家嗰個福利基金 佢對於個公眾嗰個透明度係咪足夠咧？咁呢個就係有一個疑問嘅地方。特別即係警察佢係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執法者啦，佢所行使嗰個權力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即係公眾都會即係期望就係、是、啊，如果你警察係會啊即係收一啲捐款嘅時候，大家都會想睇清楚究竟係咩人係去作出呢啲捐款，而即係警察咧佢有冇即係喺嗰個行事上面咧，會係有一啲偏頗啊咁樣嘅地方。咁啊，另外即係我諗，即係睇翻就係即係最近即係而家香港嗰、那個政治氣氛、社會氣氛啦、啊，我諗大家都會特別關注嘅就係、是、究竟捐款嘅人佢啊會唔會係一啲有特別政治背景嘅人咧？咁啊，因為呢度其實就會即係涉及到即係警方去嗰個執法，係咪仲可以即係維持到一個即係政治中立嘅一個嘅角色？咁呢一啲都係即係我相信即係好合理，即係公眾係要求即係警方解釋多啲。咁啊，特別就係即係啱都提到啦，啊，即係警方去收嗰個捐款嘅啊，雖然佢話有一個即係內部嘅程序同政策係去審批決定收唔收，咁但係呢啲政策咧，呢啲嘅程序咧，似乎公眾咧都係即係唔知道究竟個詳情係點嘅。咁啊，即係從一個即係透明嘅警政或者政府嘅政策，其實呢啲都應該係攞出嚟俾公眾係去了解，亦都唔係一啲嘅咩秘密嚟嘅 嚇。咁但係即係可能呢啲嘅捐款人咧就係、是即可能都大家都未必係想咧，佢自己嘅身份係被公開啦。咁所以其實喺而家已經有嘅一個查閲嘅機制啊，容許即譬如頭先都講啦，即有報章嘅記者都曾經係查閲過一啲嘅福利基金嘅一啲捐款人嘅一啲名啦嚇。咁、其實係咪已經足夠咧？因為即可能都唔想通曬天啦，知道邊啲人咧就捐錢。 我諗我哋對於掌握住公權力嘅人咧，同埋即部門咧。我哋應該採取一個更加嚴謹嘅態度去睇。譬如我哋舉翻例子，就係譬如立法會議員，當佢係接受一啲金錢嘅利益或一啲叫做即係實際利益嘅時候咧，佢都要有一個議員利益登記冊係去登記啦。而喺佢上邊咧，嗰個登記詳情其實都要講啊，究竟個錢嘅來源係點？而另外就係譬如佢嗰啲接受嘅選舉捐贈，其實大家都知啊，即係超過1000蚊嘅話咧，都係一啲要具名嘅捐款嚟嘅，咁所以即係呢，我哋即係從即係譬如立法會議員嗰個機制，我哋就見到掌握住公權力嘅話咧，我哋即係個制度係應該要用一個更為即係嚴謹同埋透明嘅方式咧，係去進行監察。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公眾而家即係要求，譬如警方佢喺呢啲收受嗰個捐款嘅時候，唔係話佢唔收得，但係佢係咪應該即係，但係佢係咪應該要做得透明啲咧？包括係公開翻就係嗰個捐款嘅數目啦、金額啦，以至就係嗰個捐款人嗰個嘅身份。因為譬如如果你講緊話啊，突然之間有個人去捐300萬或者甚至即係成1000萬咁樣去俾警方嘅時候，而即係佢又可以即係用匿名嘅方式係去作出呢個捐贈咧，我諗即係公眾即係都唔會即係覺得即係呢一個係合理嘅做法啦，或者即係呢個都唔符合公眾嘅期望。 好啊，唔該曬黃浩然，多謝你。黃浩然咧就係民權觀察嘅成員嚟噶，陳志傑又點睇啊？ 我諗警察福利基金或者係其他類似嘅公務員專業部門一啲嘅基金啦，嗰、那個角色係介乎。佢哋又唔可以叫做公帑，完全係公帑啦，最少係，因為公帑嚟講應該係父母處規管或者係有預算嘅程序。咁但係佢又唔能夠叫做完全嘅捐獻啊，或者係最少 都的確係收入好多嚟自捐獻。 捐獻，但係最少唔係一般其他社會所理解嘅政治捐獻，唔可以咁理解佢啦嚇。香港未有呢樣嘢，或者未有法規嚟呢樣處理呢樣嘢嘅係。咁所以都係時候諗係咪真係需要去用法律，或者是用更加有公共法律程序的机制去处理它呢？ 即简单一点，无名氏仲可不可以捐钱呢？ 是的， 哈哈，这个可能都是要福利基金呢，就是去到即是去到探讨的事情，啊，在这个争议声之中究竟是不是需要去有一些的探讨呢，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自由风时间来到这里了，麻烦陈志健，拜拜。